英格兰以3-0大胜威尔士，取得首名出线席位，三个入球都在下半场产生。英格兰小组2-1获得7分，以 B 组首名出线，16强会对塞内加尔。美国就以1-0小胜伊朗，在积分榜反压对方，取得次名出线资格。美国16强将会面对荷兰。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将会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2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的大约24度逐步下降至晚上最低的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早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锋正横过华南沿岸海域，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将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7级。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小至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及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达8级，海有中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7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7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852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11，日元138.69，瑞士法郎0.954，加元1.358，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195，英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99美元，卖出1750.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你哋好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权浩小白啦陪住你哋喺今天嘅早上咧，就大家见一见面嘅。2022年嘅11月30号咁啊。都時間過得相當之快啊嚇，咁啊即係今年2022年嘅時候咧，咁啊眨下眼，哇，都已經嚟到11月30号，咁今日亦都係11月咧最後嘅一天嚟嘅，咁啊明天咧就係12月啦，啊明天咧有一個更加大嘅開始咧，就係2022年嘅最後一個月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繼續把握時間啦嚇。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4%，咁啊空氣相當之好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2，低水平嚟嘅。咁啊我自己喺翻工嘅時候啦，咁啊都因為真係早啊。太陽又未出嚟啦，月光雖然係明亮，但係又唔係話即係相當之光。天空上面嘅雲咧相當之少，所以咧即係一眼望上天空嘅時候啦，我身處嘅地區就比較上少光污染，哇！所以真係成個天空都係星星，咁啊令人哋覺得有一種心曠神怡嘅感覺。希望你亦都有你自己嘅方法。找到屬於你自己心曠神怡的辦法。早上的時候開始就是今天星期三的晨光第一線。早晨各位聽眾， 晨光每日一格， 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都很需要一位又一位的英雄人物。這些英雄人物經常都是這樣說，不一定呢是一些的 superhero 嚟嘅，唔系一定即系我哋电影睇到嗰一只啊咁劲嘅。我哋认识嘅超级英雄可以系我哋身边嘅每一位嘅朋友。当你有需要嘅时候，佢哋就会挺身而出，佢哋就已经系超级英雄。所以超级英雄咧，就真系啊呢样嘢好似电影一样嘅，隐藏喺我哋嘅生活入边，隐藏喺我哋嘅朋友圈之中。当我哋需要帮忙协助嘅时候咧，啊佢帮你一把。已经就是非常之好了。既然有时候你也需要一些超级英雄去帮忙，但你自己又愿不愿意成为一位的超级英雄呢？在人家有需要、人家危难、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你都可以同样伸出你的手帮手背一背，不用下下就挡子弹、挡车，不用的。我哋真系做一啲好简单嘅帮忙啦，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就会强，大家都会系大家心目之中嘅超级英雄啊！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呼万响，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如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太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变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镜中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一抹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扬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行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 在坚守，要见尽增长。正常，不折不扣不死的理想，随着心飘扬，继续去唱，终于被风里满天翱翔，力量照亮，今天都可以看到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创我另一张，拍翼再上，飞天变海角，发光发亮，就用这身飞出去，哪会知风向，没有悲伤，没有忧伤，用我声响令你欣赏，就算勉强亦会牵着我这个疑虑，只管争取亦留亦再上，中粒粒闪闪似分掌。 早上6:15，而家16啦。报志伦嘅飞鸟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1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光污染咧，对我哋嚟讲啊，生活嚟讲系非常之大嘅一个问题，影响住好多人佢哋嘅睡眠质素。我头先6:00嘅时候都话啦，咁我身处嘅地区就好彩，因为冇特别厉害嘅光污染。咁啊，连埋咧就天上面嘅星星啊，今朝见到北斗七星添。咁啊，人咧亦都需要即系跟翻自己嗰个嘅生理状态咧，去到就系休息啊，或者感受阳光噶。其实环保署喺明年1月1日开始咧，就会实施优化版嘅一个叫做户外灯光约章，要求咧就参与嘅商户提早1小时，由晚上10:00，咁啊熄咗咧就系动态灯光装置，或者咧就系转成咧就系静态嘅模式噶。咁啊，有环保团体咧就发现啦，喺旺角波鞋街商场啦，咁一啲大型电子屏幕啊，嗰啲 LED 啦，两年嚟对于附近大厦嘅住户咧造成强光嘅滋扰。测光嘅时候咧，就发现啊，光呢个光度达到409嘅叫做勒克斯啊，即系佢哋一个嘅单位嚟嘅，409勒克斯。超出咧就系国际照明委员会建议光度咧系几多咧？系15倍啊！咁当然啦，商场亦都收到消息之后咧，话已经跟进紧噶啦。咁啊，立即咧就系除咗话提早于晚上9:00熄咗有关广告牌嘅灯光装置之外，同时亦都会全面检查咧就户外广告牌嘅一个亮度啦、设计啦，同埋佢哋嘅颜色噶。咁有受影响嘅市民啦，佢哋就话到啦，都忍受咗好耐㗎啦，殘住對眼啦，咁其實有陣時望到出面呢15分鐘嘅光滋擾呢，對佢哋隻眼睛呢都已經覺得哎好辛苦啊，頂唔順，有咁樣嘅感覺。咁更加去到呢就受影響市民嘅屋企單位嗰度喇喎，咁用呢啲測光儀器啦，咁測量光度，結果發現呢屏幕正在面對嘅窗口呢個錄得性409嘅 Lux， 即係頭先講過超出咗呢就15倍嘅情況，就喺呢度發現啦。 他们都指出啊，国际照明委员会的手册入面呢，咁其实已经规管了光污染的标准噶咯，写低咗噶咯。咁如果香港等等的唔同地区的城市都好啦，建议光的亮度咧就系25 lux。咁啊，头先提过啦，佢哋嗰个嘅亮度咧建议咧就系15啦。咁但系去到人哋屋企当一测嘅时候咧，哇，嗰个咧就去到409。所以有時都會知道嗰個嘅亮度咧係相當之厲害，去到咧就15倍嘅情況。咁啊，受影響嘅朋友當然係辛苦啦。不過睇翻2021年咧，咁啊353宗啊，就呢一個有關光污染嘅投訴，比2020年咧就373宗少咗20宗嘅投訴。咁佢哋話到2021年咧，雖然咧就呈現一個咧就下降嘅趨勢，咁但係仍然咧就係高出2016年嘅統計數字。咁當然希望繼續做好佢啦。頭先提過咧，就環境及生態局嘅10月28日咧就宣布優化户外燈光約章啦。呢個約章參與者咧就較現時提早1小時，即係晚上11時，至到提前去到晚上10點，就熄咗頭先提及過嘅動態燈光裝置，或者轉為咧就靜態嘅模式。明年元旦咧就會生效噶啦。呢個約章目前咧就獲得4800個嘅參與者支持噶。咁啊，嚟自譬如係物業管理啦、地產發展、酒店餐飲、零售、銀行、電信、地產代理同埋學校，仲有咧就係公共事業同埋公營以及非政府機構等等不同嘅界別嘅。咁當然仲有啲嘢可以做嘅，就例如譬如係咪主動多啲做檢查咧，咁樣出去或者巡查咧，屋宇署又會唔會有唔同嘅制度啊？咁樣咁啊，規劃署又點樣去到合作啊？同環保團體去到點樣研究啊？呢啲咧都係值得大家去到再諗下辦法啊，有冇啲再更加好嘅方法嘅？咁如果你話即係佛受到光污染滋擾，咁好簡單啫，咁你揾政府幫手，通常123都可以幫得到你噶啦。 挣扎避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无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烧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再多一次的坚韧。有猛风 处有信心等着线，疲倦吗？但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消亡都不怕。到处有雅丽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消光了，消光了吗？ 换一首歌叫做《Little Fires Everywhere》。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以前唐朝的时间啦，咁啊，韩愈嘅儿子啊，韩馥咧，细个嘅时候就好贪玩，啊，好憎读书啊！一见到本书，佢就会讲句：哼，最憎读书。於是乎咧，咁啊，韓愈專門咧就寫咗首叫做《苦讀書城南》嘅詩，教育兒子咧就好好去到學習。佢話：，詩入邊咧就講到兩個家庭咧就各生一個兒子，佢哋細個嘅時間咧就冇乜特別嘅差異嘅。咁但係當呢兩個小朋友去到三十歲嘅時間，佢哋嘅遭遇咧就差好遠啊！一個上天，一個落地。到底點解會咁樣呢？他就说到了，一个在官场上面飞黄腾达，另外一个呢就好像癞蛤蟆那样地上那里爬爬爬爬。那么讲到呢，个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中一位呢就不学无术，也都不喜欢去到学习的。那么儿子听到爸爸这个小小的故事和这首诗之后呢，啊，突然之间真的开窍，哦。他就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道理这样。终于咧就开始体会得到咧就学习嘅重要性，知识咧嘅力量喺边一度，咁跟住咧就寻求得到学习嘅学趣，咁当然最终亦都可以咧就系做得相当之出色啦。人就系咁噶啦，啊，飞黄腾达嘅意思咧，其实飞黄即系传说中嘅一只神嘅神马嘅名嚟噶，即系可能而家都有啲唔知跑马唔跑啦，不过咧都唔知会唔会真系有只马叫飞黄或者腾达咁样咧咁上下啦吓。腾达是指升腾啊，神马飞腾咁样嘅意思噶，咁啊即系比喻人咧嗰个嘅志向啊相当之高，啊官职地位亦都上升得好快，咁啊亦都可以叫做飞黄腾达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啊星期三嘅时间用飞黄腾达去到鼓励一下大家，只要肯做嘅话就一定做得到，而且只要你肯做，一定会做得好。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的早上，早晨早晨。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跑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排，快快一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次汗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一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会 世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扇，一起看路归啦。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攰尽。 一首嘅歌曲嚟自洪家豪写作曲噶，海边的阿豪啊。出面14度的气温，咁啊，听完呢首歌曲之后咧，时间将会去到早上嘅6:30啊！我哋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6:30，而家由张景报第一节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15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已经喺上午5:42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15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各项准备工作。这个亦都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迎接载人飞船来访。警方將大角咀海富苑海恩閣的案件列為謀殺及企圖自殺案。警方說，一名男子懷疑同住友人與其女友有曖昧關係，向他淋潑腐蝕性液體並將他殺害。案件交由旺角警區重案組跟進。警方表示，昨日傍晚6:00接獲一名女子報案，表示單位外有人求救。警員到場發現一名男子昏迷倒卧在走廊位置，身上有多處刀傷及懷疑由腐蝕性液體造成的燒傷。傷者送院後證實死亡，而在調查案件期間，警方亦接獲懷疑涉案男子報案，聲稱殺害了死者。警員到他的單位調查，發現他企圖跳樓，由消防救回入單位。由於他身上有懷疑由腐蝕性液體造成的燒傷，將他送院搶救，他目前情況危殆。警方在現場檢獲一把長30厘米的生果刀，同五個用過的通渠水樽。法醫初步的檢驗發現，死者身上有10多處的刀傷，身體亦都有大範圍的燒傷痕跡。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同土耳其外長黑姆什奧盧通電話，討論土耳其同敘利亞兩國邊境事態發展並交換意見。阿卜杜拉希揚表示，伊朗對土耳其的安全關切表示理解，但他同時強調維護安全需要土耳其同敘利亞兩國繼續對話。他指出，進行地面軍事行動不單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會令到局勢更加複雜。阿卜杜拉希揚表示，伊朗願意提供任何幫助以解決土耳其同敘利亞之間的政治問題。黑姆什奧盧讚賞伊朗在有關議題上發揮的建設性作用，並決定繼續與伊朗保持溝通。世界盃 B 組完成三輪分組賽，英格蘭和美國分別晉級16强。英格蘭以3-0大勝威爾士，取得首名出線席位。三個入球都在下半場產生，英格蘭小組2-1和得7分，以 B 組首名出線。16强會對塞內加爾，美國就以1-0小勝伊朗，在積分榜反壓對方，取得次名出線資格。美國16强將會面對荷蘭。天气方面，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的大约24度，逐步下降至晚上最低的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早上北风增强。展望明天及星期五，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 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你觉得一个好的受访者有什么要素呢？ 好健谈，和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啱，而这班小记者真的遇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年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分享访问驻校社工莫姑娘的感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是啊是啊，起身啊，白元浩打俾你啊。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在今日早上的时间啦，来到11月30号咁啊，继续呢都会有神光第一线。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呢就一起起身嘅。咁朝头早啦，咁打电话俾我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最近咧都系世界杯嘅狂热啦，咁啊，所以都离不开，好容易咧就会谂到啊，每日朝头早我翻工嘅时候都已经会听紧啲战报，到底嗰个嘅情况会系点咧？哦，而家咧嗰啲嘅叫做除咗第一轮有啲风雨之外啦，啊，跟住嗰啲赛果咧都系非常之对版，即系譬如 系啊， 寻日讲嘅卡塔尔啦，咁当然系都系输啦，输两球咁啊，一分都攞唔到。咁啊冇辦法啦，啊咁啊都要出局啦，咁都係好正路嘅戰果嚟嘅咯，跟住嗰啲我諗我講隨時覺得都係， 唔係卡塔爾破咗紀錄啊嘛，你都話啦， 主辦國 出局， 主辦國出局同主辦國一分都攞唔到 ，run 出局係啊，一分攞唔到咁樣啊， 啊咁啊正路嘅，即係世界好似重拾正軌一樣，俾我感覺， 咪好似琴日我哋話齋啊嘛，即係你都講話，喂究竟你信唔信運啊呢一樣嘢咁樣咧，咁。其实即系都加多一句啊，咁我又唔觉得佢哋冇尽力踢， 有系都应该有尽力噶， 系尽咗力， 世界杯咁样， 系啦，所以我成日觉得咧，赢输，即系当然有啲人觉得即系输就系输啦，但系我觉得赢输真系冇乜所谓，过程先系最紧要，即系如果佢输咗，佢中间系真系尽咗力嘅。咁咪 OK 咯，咁就算有好多人话喂，有啲阴谋论喺度估紧嘅，咁如果佢系阴谋论喺度做紧某一啲嘢嘅话咧，咁佢照住嗰个一个剧本而进咗嚟，咪得咯？ 系咧，系咧， 系咪先？ 系啊，所以都系尽力，问题尽力嘅方向喺边一度啦？ 系啊，咁我觉得如果佢话 个输嘅原因系因为冇尽力咧，嗱咁啊打屁屁啦。 系啊，呢个真系唔啱啊。 系咁，但系如果我哋撇除阴谋论，而真系喺个体育精神上边，佢尽咗力嘅话，咁啊，我觉得 O K 嘅。 嗯。 咁正如一个人生道路一样啫，咁个个都唔一定会个个都成功噶嘛。 系啊。 咁但系最紧要系个过程嘅啫。 嗯。所以我成日都话咧，成功嗰个定义系睇翻你自己嗰个嘅界别啊。 嗯， 咁即系好多人成功就系好容易就用财富去到做一个即系嗰把尺啊。 嗯， 我觉得譬如系啊，譬如有啲我攞翻啲演艺人士嚟讲啦，咁样有啲演艺人士咧，其实可能佢嘅演技好精湛，咁啊大家都得到好多人嘅尊重。咁、但系你话佢系咪收好贵，赚好多钱，系咪一定要住到唔知几千尺？又未必嘅，可能嘅生活都系好务实嘅。咁其实佢成唔成功，我觉得肯定佢系成功，但系佢嘅成功咧，同钱系冇关嘅。 嗱，咁晨早流流就唔好攞我嚟讲啦。 你啊，梗系唔系啦，你啊直头可以个勾啊，不知几鬼紧啊，扣到，真系啊， 尽咗力就得啦，系咪？ 系啊，尽咗力就得噶啦，听众都系啦，做嘢都好啊，尽力最紧要。 是啊，咁所以呢即係而家睇到佢都有好多隊都已經即係有眉目啦，晉級啦。 係啊， 咁大家都可能要收拾心情啊。咁收拾心情嘅就係、是、如果你即係心目中嘅愛隊已經出咗局嘅話呢、 啊、 收拾心情繼續睇後面嗰啲。啊，不過我題外話喎、 啊、 你估有幾多個譬如話佢自己嘅愛隊已經出局之後，佢真係會、啊、既然出咗局我唔睇咧，定还是系我继续睇咧？ 哦，哎呀，你一咁样讲咧，令我谂起延伸到一样嘢，即系例如，攞翻卡塔尔同荷兰咁样比啦。 嗯， 如果我系捧卡塔尔嘅，或者我系卡塔尔嗰一个小卡塔尔嗰个嘅卡塔尔人嘅咁样，咁我见到自己嘅国家嗰队波输波，咁梗系有啲失落啦，仲系主办国。咁但系咧喺同组入边啊，例如荷兰咁样啦，啱输俾荷兰，例如荷兰，咁我咧反而想荷兰赢，因为我曾经输过俾佢，但我就好想咧，即系打低咗我嘅队伍。如果佢哋赢咗个世界杯翻嚟咧，对佢哋嚟讲某程度上，我觉得好似系一个安慰咁噶。 嗯， 好。即系 起码都唔会输埋咁样啊！ 系啦，即系你唔系话全你成组都全军覆没咁啊，真系输晒啦！咁但系喺你输咗俾荷兰，但系原来荷兰都有办法，最后攞咗个冠军翻嚟，咁你都会觉得啊，我都系输俾嗰个冠军嚟嘅，个感觉好似舒服好多。 都系嘅，咁样大家咩啦，继续睇啦，都 系啊， 又冇咗头 round 噶啦，而家落嚟咧。就算你有冇阴谋论啊，咁我成日觉得去到呢一个 round， 大家都真系会发力噶啦。 系啊，系啊，发力噶。 你冇得留力噶啦嘛。 冇啊，因为好多都已经和波都已经会出局噶。 系啊， 有啲咩必杀技啊，咩唔知咩特别嗰啲射罚球嘅方法咧，系时候攞晒出嚟噶啦，越嚟越好睇 啊！有大智慧同小智强，好快啲俾佢哋出嚟啦，唔好再收埋。 系啦、啊，睇下会唔会用阿本田圭佑喺网上提供嗰个阵容咯？ 呢个真系好笑啊！呢、這个 系咯，人哋啱踢完嗰场波，自己喺个网上边 set 个阵容出嚟，话即系应该点样布阵咁，唉，有少少都睇眼眉嘅感觉噶啦。 喂，真系都讲埋呢句喎。咁你又唔可，即系有时候你可以当佢系一个球迷都得噶。 嗱， 你球迷都好多时， 但系呢个球迷，呢个球迷有身份啊嘛。 但系佢都系一个球迷啊嘛，即系唔应该咁踢啦，应该咁。 系啊， 佢都一个球迷嚟嘅啫，系咪？ 佢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嘅感觉啦。 系啊，正如你都喺度讲嘅，哎呀，应该咁。你都一个球迷啊嘛，系咪？ 系啊，我旁边学，最多嘢讲嘅地方。好啦，一阵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咁啊，同听众一齐睇睇人类嘅进化。好啦，人类嘅进化有咩睇咧？一条问题，准备啦，好啦，准备啦。我细个都有问过嘅，但系冇人答到。终于咧，书本嘅力量真系好大，喺书本上面揾到答案。好啦，关于进化有一条咧，小朋友都会问嘅问题咧，就系、是、喂，动物园咁多马骝啊，我哋又话系咩马骝系我哋祖先啊，人啊同马骝唔知点样变出嚟啊，咁啊大家都听过呢啲啦。望住动物园马骝或者马骝山嗰啲马骝，喂，阿爸，呢啲马骝咁佢过咗唔知几多年咁啊变咗人咯，变咗我出嚟咯咁样。阿爸咧就话：，梗系唔会啊，佢系马骝嚟噶嘛。阿仔又继续话啦：，唔系喎，阿爸，又话人系马骝咁啊，人猿变出嚟嘅。跟住阿爸咧就：，总之唔会啦。好，答咗等于冇答嘅答案。今日咧终于都揾到个答案啦。呢、這个咧就同人类演化或者系一个演化过程咧系非常之有关系嘅。演化咧即系进化咧，其实系父母啊将带有生物身体特征嘅资讯嘅基因遗传俾个小朋友噶。呢啲我讲唔到啊，好彩呢个世界上有书本。啊，再由咧孩子遗传俾个孙，即系一代一代咁就传落，呢个大家都知啦。啊，基因喺遗传嘅时间咧，原来每一次咧都会有一个稍微少少嘅调整，累积咗落去之后咧，咁就会诞生咗好多个嘅下一代。之后咧发觉，同个祖先咧有啲不一样，情况就好似例如一条鱼咁样啦。当佢需要咧就去到一个活动嘅空间系越嚟越细嘅时候，佢嘅下一代咧就会因应住呢一个环境出世之后咧，可能喺呢个咁狭小嘅生活空间入边，体型亦都会越嚟越细。佢下一代会再细啲，佢下一代就再细啲。啊，同营养冇关嘅，可能你揾翻佢啲入边嘅身体结构，佢营养咧佢都系丰富嘅，佢都系有足够嘅营养嘅。但系咧，佢身体咧个体积就会细咗，系因为呢个系遗传基因，知道喺佢哋生活环境入边，只能够生活一个细小狭小嘅空间。咁身体咧就为咗能够生存咧，就会有一啲嘅改变。咁啊，好经过咗好多代之后，你发觉可能嗰条鱼咧个 size 就会细咗。嗱，呢个咧就系人类嘅进化同基因啊，喺经过每一代嘅时候咧，会作出一个适当嘅调整嘅关键啦。好啦，问翻头先嗰一条。嘅問題啦，咁就係話到呢、這、一個呢只馬騮啊，馬騮咁啊遲啲進化下咪會變咗人咯咁樣。馬騮嘅祖先咧，其實雖然係同人類啊非常之相同，咁但係咧已經經歷咗咧就不同年代嘅一個嘅演化，變成咗咧就不同嘅物種同埋生物，即係話。纵然啊，我哋唔知几亿年前啊，原来都系由同样嘅差不多嘅或者同一个嘅生物体咧，去到演化出嚟。咁但系可能由于呢一群嘅生物体咧，咁佢哋亦都会经过咗部落嘅迁徙啊、分开啊，然后有唔同嘅际遇啊，于是乎咧又经历咗唔知几万年啦。咁啊，经历咗呢啲几万年之后咧，咁啊又有一啲好多 DNA 上面嘅演变进化，所以咧。我哋已经咧就系分道扬镳啦，啊，转向咗不同类型方向去到转变，同埋我哋嘅进化。一旦啊，即系好似马骝咁样啦，同人类咁样，一旦好似马骝同人咁样，我哋已经咧系由原本嘅生命体走向不同类型嘅生命体，即系我哋已经系演变咗去唔同嘅方向嘅时候咧，呢、这个演化嘅过程咧系并不会走翻转头噶。即正如头先嗰条鱼咁样，我举个例子啦。你已经好多代咧，喺即系都喺呢个空间呢个咁细嘅空间，嗰啲鱼仔啊越变越细。咁细条鱼，你唔会无啦啦生条鱼变咗巨人咁样噶嘛？咁呢个咧就唔会走翻转头嘅，亦都咧就系科学上嚟讲就睇唔到。咁你咁细条鱼又生唔到咁大条鱼出嚟嘅。而喺个环境上面咧，即系喺佢生活嘅环境上面咧，系唔会有足够嘅条件令到呢条鱼变翻大。同样都系一样嘅道理啦。马骝生活嘅环境咧，其实并不可以咧就倒翻转头，同埋马骝咧佢成长嘅过程 ，DNA 嘅进化咧，亦都唔会咧就无端端就变咗去到人，因为佢生活嘅环境，佢喺山嗰度生活噶嘛，佢会无啦啦变咗做人嘅生活环境噶嘛，即系就算你教佢读书写字，可能经历咗好多代之后咧， 佢一隻好聪明嘅马骝，但系佢仍然系一隻马骝。所以话咧，其实由以前啊，共同嘅祖先，共同嘅祖先其实亦都有学说嘅，即系推算翻啦，根据翻呢一个计算咧，共同嘅祖先咧系大概喺2000万年之前。2000万年之前，跟住就经历咗大概系800万年之前咧，咁啊开始就分道扬镳啦。咁啊喺八百万年之前啦，咁啊分道扬镳，亦都喺同一个嘅基因底下啦。所以我哋同马骝啊、黑猩猩啊、红毛猩猩啊、金刚猩猩咧个 DNA 咧，其实有某程度上咧系相似嘅。不过去到1000万年之前咧，咁啊开始分道扬镳，亦都变成咗唔同嘅物种，例如有马骝啦。红毛猩猩啦，金刚猩猩啦，同埋黑猩猩，仲有人类，咁就系因为有住呢一个不同方向嘅演变过程，所以咧，我哋今日系变成咗人类。咁啊，我觉得啊，我好中意做人嘅，我觉得相当之幸福啦。但系猩猩咧，可能佢都觉得幸福，因为佢好乐于做猩猩。但系我哋唔会变咗佢，喺将来几多万年之后咧，佢亦都唔会变成我哋啦。 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应该，管你走中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法极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独个苦撑不破，谁失心谁离座，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一对的 Joy Pixel 的音乐作品 Wherever You Are。 早上的时间找你今天早上早也都就是由职场 KOL 跟我们一起讲一下减压的方法。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我哋职场 KOL 入边帮大家减下压啊！咁啊，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啊，早晨啊 ，Circle。 系啊，上次我哋讲话其实有九样嘢咧，你做咗啦，你学咗咧，就可以令到你有好心情嘅。上次我哋讲咗四个嘅，咁我哋仲有五个可以袋落袋啊！我今日同大家讲下啦。 正啊正啊，我攞定支笔抄低佢先。 今日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啦，呢个系我哋自己嗰个睇嘢嘅角度嚟嘅。呢个读书咧都成日，以前读书啊，成日都有讲啊，中文堂。到底人系性本善 定性本惡嘅咧？咪有啲咪成日討論嘅， 好好兩極嘅呢個問題， 係咪啊？ 係啊。 但係咧呢一度咧就佢提醒我哋啦。哦，當我哋即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好心情？其中一個 tips 咧，就不如你假設咗人哋做嘅嘢嘅動機係善良嘅啦，就唔好諗咁多啦。因為有陣時你有冇諗過咧，壓力大啦，唔開心咧？都 是 想得太多， 這個都是我成日跟自己提醒自己的東西，不要成日想別人壞了，是不是？還 有你有時候會見到人家的行為呢，奇奇怪怪啊，你會想多了，他會不會有些東西想說我呢，對我有惡意呢，都會其實未必的嘛， 即是想多了啊，其實 真的想多了啊。所以呢，這裡呢他就說不如你假設，不要想了，直情覺得其實所有人咧都係善良嘅， 啊，覺得所有人 都係有善意嘅， 個個都係好人嚟嘅。 係啊，咁自自然然就唔會令你有更加額外多嘅困擾啊。 明白，明白。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你去到一啲情況，你好明顯知道有啲地方要留意嘅，咁我又覺得即係我哋有應該有足夠嘅能力去分辨嘅。咁，但係先去假設咗，譬如啊小白咁平時都好好嘅啊，咁我假設小白都是一个好人来的。 咁就不要想我是衰人先啦。 是啦。咁跟住第二样嘢啦，呢个呢我都经常做嘅，就是呢你辛苦咗一日，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咁攰啦，要好好奖励自己。咁呢唔係话一定要去一啲五星级酒店食个自助餐啊，或者我话啊锯个拍呢个都得。咁但係呢简单啲呢，啊我最近呢就做咗呢件事喎。我都订咗一啲朱古力返嚟，因为呢一个 point 呢就话你可以慰劳一下自己，奖励自己，食一啲可能你自己中意嘅嘢， 系用食物去到奖励自己，即系呢个方法。 系啊，带嚟一啲快乐嘅，我咧就中意食朱古力嘅，系啊，咁我最近都买咗一啲朱古力咧，都请埋我身边啲同事食啊。如果譬如我知道我自己都中意食朱古力咧，我最近买咗一包有12粒嘅，今日辛苦得滞。或者好攰，我攞一粒嚟插下电，咁个人都会开心好多噶。 哦， 系啊，但系呢个系你中意嘅咯，可能系你中意食一粒小嘅芝士啊、ham 啊、一粒糖啊，其实都可以嘅，对自己好啲。 系，总之就系睇下自己，睇下自己中意啲乜嘢，然后就当系一啲小奖品奖励自己，又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好啦。 你重点系你细细品尝嘅时候咧，其实美食咧呢啲味道啊，其实都可以带嚟一啲快乐噶。跟住啦，就系唔好考虑一啲咧你唔能够改变嘅一啲事实嘅结果啊。嗰啲有啲结果系我哋改变唔到嘅， 系 唔好觉得自己系啲 superman， 即系我一定可以控制晒所有嘢。你要接受自己都真系有限制嘅时候咧，你个人嘅心情会开怀啲。因为有阵时我哋会钻牛角尖咧，可能最早一排啲時間咧，都有我成日聽朋友講話，好似有啲嘢唔係可以我哋掌握咁樣啦，好敏感啦，有啲嘢我哋幫唔到手啦。嗰個你見到個結果咧，又好即係又嬲啊！自己做唔到，覺得好似好冇用咁樣咯。咁但係其實你要諗一啲嘢嘅時候，其實唔係我哋一定有能力去做曬所有嘢。 係有陣時咧，即係命運嘅安排係好玄妙嘅。會覺得咧，船到橋頭自然直，咪算啦。有陣時啲隻眼開，隻眼閉，個人快乐好多嘅， 系啊，咁啊呢个要学习放开怀好啦，释怀啦，咁 样， 好啦，跟住咧呢一个咧，之前都有分享过嘅，真系都系好嘢啦，就系学习咧，真系俾自己有足够嘅休息嘅时候咧，有阵时宁静咧都系好噶，安静一下系好好噶， 系都要搵啲时间咧静一静个人啊，如果唔系咧，即系个人情绪容易波动，其实都系烦嘅。 咁嗱，最后呢一个啦，之前我哋都一路讲紧嘅，咁咧就再加多呢個小習慣咧，應該就無敵啦。就係每日臨瞓前咧，就保持感恩嘅心啊。點樣可以做到每日臨瞓前做到呢個感恩嘅心 咧？有咩巧妙 咧？就係瞓前乜都唔好諗，你淨係諗呢一樣嘢。就係諗下你今日經歷咗有冇啲乜嘢開心嘅大事小事。 呢、這個方法咧有少少似咧，我每一日咧同仔仔同即係氹佢瞓覺啦，我就未必係講故仔嘅，反而係每一次咧同佢咧就話啊你今日做過啲乜嘢啊，翻過學啊，發生咗啲乜嘢事啊，去到夜晚嘅時候又點樣啊，今日係咪好圓滿？咁佢就話係啊，跟住就開始氹佢瞓覺啦，咁樣咯。 好好啊，咁你都可以，你又可以自己又做下，臨瞓前就數算下就啊，原來今朝咧我仔仔我同佢傾咗偈，即係佢又氹咗我，咁呢個咪一個好開心嘅事咯。 原來呢個辦法都又簡單又臭效嚇。

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强叔，你都是将梯台和直梯、接梯分开开放啦。 Michael 仔，你双重标准，他们一样都是梯过来啫。 不同的，梯台是轻便工作台来，怎可以和直梯和接梯这些梯具捞埋一起来讲的？ 想知道有什么分别，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百汇人士电台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离地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要记真。我是米高斯。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每次听到呢个熄 t 嘅时候咧，卜卜两声，即系我都觉得好似玩紧碰碰车咁。 吓、啊，唔系嘛？哦，即系以前 游乐场嗰啲啦， 游乐场嗰啲，游乐场嗰啲啦，千祈唔好谂起路面嗰啲啊。 卜卜系啊，系啊。早上嘅时间啦，吓7: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冇错，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健豪、小白喺度啦。咁啊，六点钟都已经在位啊，同各位听众咧。叫咩啊？老土啲讲嘅咩？空气中相宜。 咁冇办法啦，朝早六点钟听惯你嘅，唔听唔舒服噶。 系嘛？ 系啊，真系噶。 好啊，咁啊，继续开个收音机，开住佢开24小时，系啦。咁啊，想听晨光，继续听 archive。 吓咩啊？真系叫人起身嘅啱咩卡？其实最好就多把声咯，两个人去交流一下好啲。 咁啊，梗系要啦， 斋得滞，斋得。 所以晨光交通天文台咪会有 Didi 喺度咯。 我七点先出现啦，真系太迟啦。 太迟啦。 系啦，最好就六点陪你倾下偈咯。 系啦，调早啦，不如。 咁大咁大件事， 你又唔舍得交通部系咪？咁多年啦， 我超开心啦，喺交通部做。 我识你嘅时候，你都系交通部 嘅。系咯，冇办法啦， 都二十年啦。哇！ 哇！唔好讲啦， 唔好讲呢啲啦。 我讲翻， 我哋讲交通啦。 我谂而家咧都系行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啦。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车多嘅。咁讲翻咧，琴日咧大围嘅车公庙路咪有修路嘅，都影响到咧喺繁忙时间咧都比较挤塞嘅。好彩今朝早收到消息咧，就已经开翻啦。咁啊，大围嘅车公庙路啊，去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嗰一段啦。咁啊，封路就重开。咁揸车朋友咧，今朝行翻呢段嘅车公庙路去富豪花园，唔使惊，系冇挤塞嘅。咁但系咧，喺你附近个丁角路仲未搞掂，小白。 系啊， 就是、丁角路呢个维修，有冇睇到系到几时啫？ 我今朝咧，我真系好俾心你睇。但后面有架车咧，好衰啊！嗰架车贴住我个 pat pat 啊，贴住架车个 pat pat 唔系我嘅。 咁等佢咁样揸车，真系冇听你嘅指引啊！冇听晨光交通天文。 曳啊！佢净系听轻谈唔得噶，要听埋晨光先得噶嘛。 梗系啦， 咁系啦。咁于是乎喺度行嘅时候咧，我都有好俾心机去到睇。我见到30号。但我睇唔到11月30号或者12月30号。 哦，咁好简单啫，听日见到过咗咧就冇咯。听日啲12月1号。 系啦，听日12月1号嘛。 系啊， 你听日叫听阿姑嘛。 听日报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听日都唔系听日星期听日星期四，听日都系你。 我知你挂住阿姑。系啊。听日都唔系我啊，听日因为听日咧我有事请咗假。 系啊 ，Ivan 啊，系啊，拍翻个你好想拍嘅同事。系啊，星期五先阿姑嘛，系啊，咁啊，听日俾你同佢聚一聚啦，系啊，聚一聚唔错嘅， 空气中相聚啦。 我同你啊嘛，我都会听晨光。 好啊，好，咁啊， 咁啊，讲翻大埔天角路啊，仲系未搞掂噶嘛， 未搞掂。 系啦，近住大发街慢线都系封闭嘅，咁另外窝打路道都有噶，就窝打路道来回方向啊，近住新田地街嘅，咁呢一个修路咧，琴日就冇乜影响交通嘅，咁但系都系提一提大家啦，去到嗰度咧就要小心啊，收收油咁样。 系啊，系啱啊，收收油嗰阵时。 唔好啄尾啊！又冇禮貌， 好憎人哋揸車啄住尾。 有陣時咧，喺後邊嗰啲車咧，都攞住嗰盞好大盞啲燈咧，開高燈，撐撐住前面嗰啲人。其實唔好，呢個第一係啦，除非係要警醒啊，定係即係送信號咁，你就 OK 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對面線嘅時候咧，好似朝頭早我有陣時翻工都係嘅，咁啊經過思瑞啦，思瑞佢有陣時都會係單管雙程行車，咁佢亦都會有個廣播不斷喺度呼籲嗰啲提醒嗰啲司機咧，就大家用低燈，千祈唔好用高燈，因為你用高燈咧，真係迎面真係俾你撐住。咁、我試過有啲譬如喺唔係隧道嚟嘅，咁有啲地方，咁又係對面線咧，因為好黑啊，個夜晚好黑，咁、對面線就用個高燈喺度行啦。我真係頓時之間乜嘢都睇唔到。咁啊，系危险啊！呢个系相当危险啊，因为我系一个驾驶人士，我揸紧车，对面有车，我知道对面有车嚟紧，但系佢个高灯撑住我嗰下咧，系因为夜晚嘅情况，我同佢突然间，收到好细， 哇！好彩好短时间，即刻你过咗，唔系真危险。 系啊，所以其实司机咧呢啲时候就要我自己啦，我就会好彩一路望住条路，我就记得头先条路。那個形態是直行定係少少微地彎啦、 同埋最主要你就唔係揸得好快啦， 當然。係啊，咁當然係啦。 揸快真係不得了。 係啊，所以咧高燈咧就喺適當嘅時候先至用。 先至用， 係平時就唔好用啦。 所以揸車朋友咧，聽到晨光嘅勸喻咧，真係啦，即係自己又好，為人都好啦，係咪先？揸車就係求方便咧，即係唔希望有特別嘅意外發生。 簡單啲嚟講，你都唔想人哋攞盞大燈撐住你㗎，咁你都唔好撐人先得。 講嚟講去都三個字，都同理心咯。 同冇錯啦。 即係每一樣嘢代入去係你會點咧？係 啦。成個社會，我為你好，你又為我好， 咁咪和諧啊，家融洽啦、希望有咩事啦。講啲開心嘢，嗱、介紹咧，今個禮拜有啲活動喎。嗰、個活動咧就叫做設計營商周成活動，係咪好得意啊？ 係咯， 設計營商周成活動， 未明白係咩活動添？ 嗱，我而家解釋你聽啊，呢一個機構咧係非牟利機構嘅，專係搞啲特別嘢咧，俾香港市民咧去參觀啊，真係唔錯嘅。咁係政府就有份參與啦，但係非牟利機構完全唔需要俾任何嘅費用㗎。係，咁喺今個禮拜。拜六日就净系今日拜六日啫，星期十二月嘅三号、四号啦，限定深水埗一日游路线。 深水埗一日游路线， 一日游路线，所以咧好有兴趣。咁咧就系从呢个设计出发嘅，佢哋就会睇翻深水埗嘅城区嘅风景。咁就系有三个地方可以睇翻嘅，就系关于喺大南街做起点啦，通州街同埋荔枝角度，即系一日咧就可以玩尽呢一个展览、工作坊、嘉年华。市集同埋創意遊戲嘅 哦，所以頭先個名叫設計 營商周成活動， 周成活動 喺呢個一間機構啦，係啦，係啦。咁你只要上網 check 咧，都會睇到佢好多資料嘅。其實咁，但係其中咧講翻最緊要就係非牟利嘅，今日拜六日可以去參與到嘅。不過頭先講咗三個地點啦，一個咧就係講翻深水埗先啦，喺大南街做起點嘅，喺邊個地方度可以睇到咧？就叫做佢個地方叫做合社，喺大南街嘅186號，其實係一個藝術空間嚟㗎，就係關於咩咧？其實好啱嘅小朋友㗎，關於繪本，你知咩叫繪本啦？ 哦，知道啊。 繪本嘅意思即係畫出嚟嘅書，成本書都係以圖畫做主咧，就冇文字嘅，所以好啱小朋友啦。 有啲就少少字嘅， 好少嘅啫。但係最主要要係圖畫為主啦，以畫出嚟嘅圖畫為主啦。哇，呢個價值好好嘅。你知繪本嘅價值可以點啊？治愈呢個心靈嘅，你覺唔覺得？哇，唔使睇咁多字，淨係睇圖畫好開心。同埋啱你點解咧？唔係啱你嘅，啱所有聽眾有小朋友，可以培養小朋友嘅同理心啊。頭先我講嚟講去 係咯，係啊。 同埋以人為本嘅設計思維，點解咧？係今次咧係五位本地嘅繪本設計師，喺呢個社區就係喺呢個深水埗嘅社區揾到靈感之後咧，就各自咧佢哋五位嘅創意嘅設計師咧，就各自咧就畫咗一個繪本啦，將佢嘅當中嘅意念咧就帶到呢個創意空間啊，佢哋可以畫好多嘢嘅，畫啲山上面嘅嘢啊，街頭嘅深水埗咁樣，咁就同參加者一齊咧講下深水埗嘅故事啦。圖畫咁樣睇翻深水埗社區嘅日常， 哦，都幾得意喎！ 細微深水埗嘅生活點滴，呢個就係第一個點啦，就喺合社嘅大南街，就講起藝術空間嘅繪本。好啦，第二個咧就係通州街嘅玉器市場對出一個空地嘅咋，通州街對出一個玉器市場嘅空地啦，就係講咩咧？零廢棄升級再做遊樂設施同玩具。咁咧就係構造一啲別致嘅有教育意義嘅主題樂園啦，小朋友可以點樣可以了解到廢物再造啊？ 哎，呢個好啊， 係啦，可以用心設計用廢物去設計玩具啦，依然好好玩啦，新穎啦。咁同時咧係同埋可以實踐到，咁俾佢希望佢哋可以持續發展到咧用廢物嚟做玩具。咁呢一度咧就係可以咧同場啊有一換一嘅市集啊，咩叫一換一啊？市集小朋友咧可以帶啲舊嘅玩具去捐贈，或者係換翻自己中意嘅玩具。咁佢最主要咧希望大家咧就係。 懂得用環保嚟去做玩具，例如咧，佢現場有工作坊噶嘛，可以用啲紙皮嚟做個足球機， 哦， 或者係用紙皮嚟做呢個彈珠機遊戲俾人玩，即係當中好多工作坊，最主要係用環保嘅概念，係不要浪費，咁你就可以亦都可以，例如你好多玩具嘅玩舊咗唔玩，你都可以帶去呢度，可以就係交換咯，一換一咁樣， 哦， 俾啲小朋友，係 啊，我有時屋企都會用啲廢物去到整玩具㗎， 係啦，第三個點啊，就係荔枝角度135號，佢就其實英文譯嘅就咁雲吞麵咁樣，叫做雲吞麵啦，係女社啊，依一個咧啱咩咧？啱係女性睇嘅，點解咧？可以咧就係長衫展覽嚟嘅，長衫展覽，咁就係俾你坐翻呢個時光機，翻翻上個世紀啊，20到60年代，勁嗎？ 噔噔噔噔， 20到60年代。好开心，喺一批珍贵嘅长衫睇翻一批珍贵长衫嘅剪裁啦，佢哋嘅纽扣同埋布料，感受翻旧时代女子嘅生活。 哦，几好 得意 啊！ 咁仲有啊，喺嗰度现场有啲咩好嘢？有大师级嘅师傅亲自教你啊！嗰啲旗袍、嗰啲纽啊，好多花款噶嘛，即系扣纽嗰啲纽，唔系我哋而家嗰啲纽嚟噶嘛。 嗯， 旧你谂下几十年前嗰啲系用啲咩整噶？啲绢啊，点样织出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现场有人教你，有刺绣工作坊啦，俾你感受翻嗰度嘅生活，但同埋。又有教你點樣設計啊，一啲嘅工藝，咁啊打造翻60、70年代咧嘅格局。誒，仲有歡迎大家咧可以懷舊，可以去嗰度打卡。咁但係咧嗱，但係咁樣三個活動係得依一個咧活動咧，即係依一個喺依個旅社嘅長衫活動要登記嘅啫，其他全部唔使。誒，講翻個重點先。咁樣咧，大家如果有啲咩詳情咧，可以打去依個電話諮詢3793-8496，3793-8496，或者上依個網址咧。BODWCITY 就 City 啦 ，PROG.com 咁就可以完完整整咁睇翻頭先我介紹嗰三個地方，咁就俾你可以完全了解喺深水埗度咧玩翻一日展覽工作坊嘉年華市集創意遊戲。 好， 我知道你圈我啦，俾翻你啦。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都要圈埋阿歐啊。喂，阿歐，同你火速睇下天氣先。 哦，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天朗氣清啊嚇，咁啊都係好好嘅一個朝頭早早上嘅一個天氣啦。咁啊，未冬至嘅，咁好多。朋友都話：喂，今日天氣就逐漸轉冷啦，但係此刻嚟講咧，還可以嘅，舒服嘅 T 恤都還可以嘅，短打都還可以嘅。不過咧，即係隨後咧，可能有機會天氣就會凍一啲啦。咁啊，攞翻啲咧叫做保暖嘅衣物出嚟咧，就有備無患啦。咁啊，今日天氣都幾正嘅，起碼唔使帶遮先啦。詳細天氣俾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歐。咁啊，天氣方面啊，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氣温顯著下降啊，留意住啦。而家室外氣温係24度，相對濕度91%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打咗俾阿 Terry 陈佩斯中医师，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世界杯期间咧，梗系揾中医啊，做乜嘢咧？咁啊，因为太紧张啦，或者有啲朋友嘅情绪可能太过低落啊，或者太兴奋咧。都唔係咁好嘅，我知道中醫嗰個嘅叫宗旨咧就係咩咧，就是、大家就盡量平衡啊嘛，樣嘢唔好太過極端嘅，咁可能咧個身心都會好啲。好啦，咁如果既然係情緒方面咧咁容易又咁高漲啊又盛嘅話，唔知道喺中醫角度嚟講會唔會有啲即係調節情緒嘅法門咧嚇？ 哦，其實當然係有啦。我哋譬如咧，好多時咧，我哋女性最容易有情緒嘅問題啦，就梗係咧喺月經前嘅情況啦。咁好多時我哋都會飲杯咧玫瑰花茶嘅，因為玫瑰嘅話咧，佢都有一個疏通經絡啦，同埋有令到我哋咧比較舒暢行氣嘅作用㗎。咁所以咧，其實除咗女士之外咧，如果男士，因為多數都男士睇波啦，不過女士都好多嘅，而家都 係啊係啊 系啦，咁如果都覺得好緊張，搞到第二日都仲影響到自己工作嘅，其實都可以咧飲杯咧一個玫瑰花茶嘅。 玫瑰花茶咁啊，買嗰啲乾嘅玫瑰花就 OK 啦。 係啦，一定要揾食用嘅，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觀賞用嘅咧佢會噴咗好多農藥嘅，所以一定要揾食用嘅玫瑰花啦。咁如果除咗玫瑰花之外咧，譬如可能因為睇波，少不免可能飲飲食食啦，咁樣咧。實際咗喎，又或者因為都係好深夜嘅時間啊嘛，咁如果覺得我胃口唔係幾好，好似大便又唔好暢通嘅時間咧，可以加埋啲普洱茶。 哦，普洱茶，都幾好喎、啊！呢、這個又咩驅寒啊嘛，你有陣時半夜三更三點鐘踢波嗰啲咧，咁啊驅一驅啲寒氣喎、啊。 系啦，宝女当然咧，佢温嘅，可以去寒之外咧，仲可以有消滞嘅作用啊。因为可能好多朋友会可能饮下啤酒啊，食下炮谷啊呢啲比较热气嘅食物啦。咁啊，气数一多嘅时间咧，亦都容易所谓热气啊，又或者个影响到个肠胃、啊。咁所以咧，可以宝女茶啦，又加啲玫瑰花啦，咁样亦都可以咧去饮嘅，日常饮用都可以噶。 哦，其实中医角度咧，有冇话嗰个进食嘅时间啊？即系譬如早午晚三餐啊？或者如果你想食宵夜嘅时候，有冇话其实几点就会好啲？或者宵夜真系唔好食啦。咁甚至乎譬如凌晨三点钟嗰啲波，中医师都话，就算你要食嘅，有啲咩特别嘅推介，会唔会有呢一类型噶？ 如果我哋讲翻我哋日常嘅即系作息，我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咁当然咧喺日间里面活动啦。咁咧最紧要就系临瞓之前嗰两个钟咧，一般我哋就唔建议食。太多嘢食嘅，或者唔好进食嘅，因为咧我哋咧嗱临瞓之前两个钟咯，如果我哋食咗佢咧，消化都要起码都两个钟嘅时间先所谓落格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瞓紧觉啦，个胃仲要做嘢，咁佢会好唔开心啊，咁亦都长久咁样做嘅话，一个习惯咗就好容易有啲糖尿病啊嘅问题噶， 系啦， 咁如果咧我哋咁一日里面咧要食几多餐咧，其实两至三餐到啦，咁其实最紧要就系一个定时，同埋咧我哋肚饿就会去食啦，咁呢个系如果观察咗之后就会有一个即系规律啦，咁我哋跟住去做就会对我哋嘅肠胃比较好噶啦。咁当然啦，你话而家呢个偶一为之嘅世界杯啊，睇波啊，咁呢个就好挑战我哋自己体力啦。如果平时我哋都好有规律嘅，我哋嘅肠胃好嘅，自然可以适应到啦。咁但系喂唔系，平时已经食无定时噶啦，咁再加上有食宵夜啊，或者食埋晒呢啲头先讲嗰啲比较零食啊，热气啲嘅。啤酒啊、汽水呢啲真系唔系好健康嘅食物嘅话咧，咁咧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就好有影响啦。 哦，咁我又想问下，如果譬如以中医嘅角度嚟讲，咁会唔会就系话，如果你就算要食嘢嘅咩加应子啊嗰啲，其实推唔推介嗰啲比较中式少少嘅嗰啲零食？ 哦，其实加应子咧嘅主要咧就系因为觉得啲药咧可能唔系太美味啦，去送药嘅。咁其实山楂都唔错嘅，山楂不过就要真系要买啲比较靓啲嘅天然啲嘅山楂啦，山楂饼啦。咁如果用一啲天然嘅糖啦，譬如蔗糖啊咁样啦，咁都可，因为山楂其实佢都有个消滞嘅作用。点解好以前我哋会成日话俾小朋友食山楂饼咧？就咁、是、嘅，因为小朋友个脾胃比较弱啦，容易食滞，咁所以可以食山楂饼咁样咯。 哦，咁大家就喺继续睇波嘅时候留意食物方面。好啦，穴位方面咯，咁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咧，就系可能有啲时候啦，睇波情绪又低落啊，譬如你自己捧嘅球队，哎呀输个波啦，勾埋出局啦，冇咗噶啦，冇得再睇噶啦，咁心情又难免有啲低落嘅。会唔会有啲譬如按摩啊或者穴位啊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消退下呢个情绪嘅问题呢？ 咁好多时呢我哋太兴奋好啦，又或者太敏感都好啦，咁都会出现头痛嘛，又夜瞓喎，係咪？ 係呀係呀。 咁有个好好嘅穴位呢就叫合谷啦。 合谷 穴呢其实呢就喺呢一个食指啦，同埋呢一个拇指呢，即係个虎口位呢可以咁 系 虎口位咁样啦。咁就係合埋呢两手指咧会谷起个位置嘅，咁嗰个就系一个合谷啦。咁 样 呢一个咧按压落去个位置喺头面嘅问题都可以处理嘅。常见就系头痛啦。咁如果你咧系好头痛嘅时间，又或者你感冒而有嘅头痛咧，你揿落去嗰个穴位咧，哇，非常之冤啊，好唔想掂嘅。但系你更加要按压落去，咁样咧先至会帮到，即系有舒缓咁样啦，对个头痛。 系有冇话分左手右手就系左脑右脑咁样噶？ 我其实唔使嘅，除非你真系咧左侧头痛，你可以揿右边，咁但系到你痛紧上嚟，你应该谂唔到咁清楚，所以方便就揿边只都可以嘅。 起势咁样揿啦，但系有冇话其实我浸住热水啊，咁又会好啲咧？ 浸住热水，你讲嘅脚啊，系咪？ 唔系啊，只手啊浸住热水暖水喺度揿啊，揿下佢啊，脚又系啦。 呢个就唔使太需要嘅。如果你话浸脚，最主要咧就反而就系、是，我瞓唔到啊，太兴奋啦，啲血咧去晒个脑度，头昏脑胀嘅时间咧，咁我哋就可以浸脚啦。浸脚嘅时候就可以令到咧啲气血落翻只脚嗰度咧，令到即系嗰个气血循环比较好咧，令到我哋可以 relax 咁样去温瞓得着咯。 系啦，其实如果你话半夜三点钟嗰场波咧，我觉得浸住脚嚟睇波咧。都幾舒服嘅，又唔使話即係尖尖寒寒咁。你知其實今日啊、聽日、後日嗰啲咧，都天文台都話會啲轉涼啊嘛。咁所以咧就真係要補一補暖好啲。係講開轉涼，要問埋啲阿 Terry 咧。咁啊，突然之間天氣都叫做有，都係叫急降噶啦，話涼咗好多，凍咗啲啊咁樣。突然之間個天氣轉變，其實市民一般係可以做啲咩做好準備嘅咧？ 咁梗係要著衫啦，我哋大衫啦，係咪先？係啦，咁亦都咧唔可以忘記嗰個脾胃啦，因為我哋中醫嘅角度嚟講咧，那個脾胃好重要咧，就脾主四時，即係每一季都係關佢事嘅喎，轉季係好關佢事。個脾胃好嘅話咧，我哋可以適應到嗰、那個季節嘅轉變啦。譬如話一突然間凍，咁我當然好多人就突然間會病啦，仲係喺濕啊，落落雨，即係陰濕濕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而家好多都係腸胃嘅問題嚟嘅，即係肚屙啊咁樣。系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去照顾呢？嗱，如果觉得冻嘅话咧，可以攞个暖包摆喺个肚底度，摺落去，系啦，因为我哋出街啊，咁摺个暖包都方便，又唔会好过按压啦，系啦，暖住个肚仔咧，咁令到我哋个人都会觉得暖好多嘅，系啦，饮食嗰方面当然要注意啦，生冻嘢就唔好食啦，唔好食啲嘢系零食啊、冻嘢啊咁样啦，你又觉得冻嘅话啦，咁头先讲嘅玫瑰保利齊都可以飲啦，又或者咧，如果你簡單啲，我哋出街去食飯嘅時間咧，熱檸茶、熱檸水都係好選擇嚟嘅喎，因為檸檬咧對於啲感冒咧好有幫助嘅。咁你有時覺得我濕濕地病，又唔知自己係咪病噶嘛？係咪我唔夠瞓咧，定係點咧？熱檸茶、熱檸水就問題唔大啦，都可以飲咗先㗎。 哦，咁樣，如果你話天氣凍，會唔會即係凍到啲腸胃真係會凍到肚痛？其實係咪都會㗎？ 其實是的，因為當你凍的時候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你的肚仔咧，尤其是肚屙嗰時咧，你摸落個肚是會凍的，真的會感覺佢凍的，所以我哋咧預防性的話，你都可以啦。我不嬲都渣噶啦，你可以熱敷定個肚仔先啦。 哦，咁食辣椒咧，食辣椒個咁暖住個丹田，是咪可以咁樣諗咧？ 都可以咁講嘅，不過咧，你睇下適唔適應到啦嗰個辣椒啦，因為咧辣椒都比較刺激性，又或者除咗辣椒之外，肉桂啦、白胡椒啦、黑胡椒啦，呢一啲咧都係可以比較暖個胃啊，或者暖個腸啊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呢啲都可以考慮嘅，除咗胡椒之外， 係喎、除咗辣椒之外啦、所以我有陣時咧見到天氣凍咧，我阿媽煲嗰、那個黑椒豬肚湯啊，胡椒豬肚湯咧。感觉咧个人真系特别暖啲、哦，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呢啲古老嘅方法智慧系好好噶。 嗱，咁大家记住啦吓，咁食唔同嘅嘢咧，咁可以补下身嘅，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最紧要咩啊？着多件衫，同埋系咪围住个颈会好啲啊？ 系啊，尤其是咧呢一排咧，好多人咳或者 Covid 咧之后咧，都有啲咳咧，那个我哋成日都老人家咪咧封门要遮住佢啊嘛，其实攞遮住翻嗰个颈前面嘅位置啦，尤其是嗰个心口啦、锁骨上面嗰啲位置咧，最好都系有保暖噶。 哦，咁大家留意住啦，希望大家咧即系天气冻咗唔紧要，人间啊有温暖啊嘛。今日朝早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已经在上午5:42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个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各项准备工作。这个都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迎接载人飞船来访。英国外交部就 BBC 记者在上海被殴打事件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郑泽光发表声明说，英方声称那个记者被中国警方逮捕殴打完全是歪曲事实，恶意诋毁，中方绝对不接受这种无理指责。郑泽光指出，当晚上海警方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依法劝离某个路口现场的聚集人员，其中包括一个 BBC 驻上海记者。当时这个记者一直未向警方表明记者身份，而且拒绝配合警方的执法行动，警方将他强制带离并且开展必要身份核查之后被他离开，有关程序完全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 行。郑泽光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依法享有新闻报道权利，同时必须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报道采访的时候，应该提前出示记者证，不得从事同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这个对于任何媒体都是不例外，同所谓新闻自由亦都没有关联。翻嚟本港，本港新增7547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90宗输入病例，再多13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518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4度，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朝早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有种交通意外，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较早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喺运头塘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仲有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广场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封路情况，大埔丁角路有紧急维修，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仍然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将军澳隧道在12月11日凌晨开始豁免收费。 是啊，之后揸车过将军澳隧道就不用再停低俾钱啦。 12月10日晚上10点起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封闭部分行车线进行工程，交通可能会较平时繁忙。 连接将军澳同东九龙嘅将军澳蓝田隧道，仲会喺同日朝早开通添。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啦。 强叔，你都系将梯台同直梯、接梯分翻开放啦。 Michael 仔，你双重标准，佢哋一样都系梯过嚟啫。 唔同噶，梯台系轻便工作台嚟，点可以同直梯同埋接梯呢啲梯具捞埋一齐嚟讲噶？ 想知有咩分别？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百汇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要记真。我系 Michael 师。 话你知， 点解锁咗嘅？等我扯爆个锁先。 停手！暴力系解决唔到问题噶。你冇睇到上面挂住咗个牌，写住不准操作嘅咩？仲有我个名同埋联络电话噶。 你系边个啊？做咩锁咗个电掣啊？ 我系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啱啱检查紧你哋嘅电力装置。 所以先熄咗电源，上埋锁，仲挂埋警告牌同写晒联络资料添。 咁你几时会开翻电俾我哋啊？ 完成晒检查，确保所有部件妥善安装之后，我就会开锁重启电源噶啦。 电力工作属于高危，咁你都系慢慢 check 清楚先啦。 提多一件事。各位合资格的电业工程人员，快啲申请职安局推出的轻电板上锁挂牌套装资助计划，拎资助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被列为禁区超过70年的沙头角开始局部对外开放。政府期望通过发展以沙头角为中心的旅游项目，做好文化传承和自然保育。这次解封对推进日后北部都会区发展起到什么作用？沙头角居民的生活又会出现什么变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24度啊，相对湿度91%，渐转多云啊，记住啊，今日啊有一两阵雨啊，气温会显著下降添啊。咁市区咧会由最初嘅24度，即系而家啦，逐渐咧下降到晚上最低15度，哇，争9度啊嘛。新界再低2-3度，咁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五咧，市区咧都会得翻13度左右嘅啫，新界再低2-3度。不过周末期间咧，气温逐步回升嘅。 嗯，咁啊，星期六日啊，回升翻啲气温好啲啦，即系太冻冰冰啊，可能大家都未必会想外出咁样。唔外出啊，通常都睇波啦。琴日咧，呢个世界杯咧都有好多即系叫做入球啊，靓入球睇啦。咁啲赛果都系啊，如大家所料嘅。 正路啦，啲赛果而家 唔好讲正路啦，即系如大家所料啦，即系容易预测到。譬如荷兰啊赢波啦，咁啊英格兰赢波啦，咁英格兰啊拉斯福特嗰球靓罚球咧，亦都系正嘅。啊，平时咧睇各大联赛咧，成日都有罚球入波噶嘛。 系 原来踢咗咁耐啦，差唔多接近10日到啦，世界杯冇人罚球入波啊， 全部都大部分都炒高咗添。 系啊，咁啊，唔知系咪关个波事啦？咁有啲球员都喺度归咎，喂，个波系咪因为加咗嗰啲叫做侦测技术咧，多咗一粒晶片落去， 重量唔同咗啊？咁都得。 佢哋有啲又話輕咗嘅， 講係咁講啦。 不過每一屆嘅世界盃咧，即係係啦，個波都係會俾人哋講少少意見嘅。咁可能因為啲球員其實每一個聯賽或者每一個杯賽都好啦，佢哋用嘅波咧都係有不一樣嘅。咁可能啲球員咧我唔知係咪因為比較上遲先至去到攞呢個波練習啦，我又唔覺得係嘅。不過即係點都有啲影響嘅。咁你平時踢慣嗰種質感有少少唔同噶嘛，要改變嗰個風格咯。 係啊。咁希望入球啊停不了啦，繼續有靚罰球。 佢哋啲波咧，你見到喺入場嘅時候，咪個鏡頭咪會影住個波嘅。佢每一次都會影住啊呢場波，呢個波咧係for呢一場波嘅，即係例如係阿根廷對墨西哥。咁仲除咗係個波本身個紋路一樣之外，圖案一樣啦，佢仲另外咧係特登咧係刻多咗個字，譬如Argentina 跟住就Mexico 咁樣嘅。系啊，即系佢嗰个落场版，嗰个真系落场啦。 系啊，有纪念价值噶嗰个波。 系啊， 边一个可以储齐晒咁多场波啊？ 有 啊，嗰个波啊， 有 啊，储齐咁多场波嗰个波 咧，卡塔尔咯，系 国王啦，佢哋有国王。 系卡塔尔都缔造历史啦，系啊，成为咗最快出局嘅主办国啦，入波最少嘅主办国啦，未赢过嘅主办国啦，佢都缔造咗好多嘅纪录嘅。 但第一次喺中东地方举办世界杯，又系 失波最多嘅。主办国系啊，都系啊，咁啊好多。 今晚好香槟， 虽然呢啲纪录系啊， 纪录就系纪录啦， 系啊， 唔论系好纪录坏纪录， 破咗佢系开心先啦。 啊，睇下有冇机会再破啦。好啦，今晚继续有好波睇啊。咁啊，澳洲咧就对丹麦啦，咁特尼西亚咧就对法国。至于重中之重，大家都会留意咧，美斯带领嘅阿根廷啦，可唔可以出到线啊？因为咧，美斯一定要赢波啦。咁啊，报章都食字嘅，赢波就系赢波难个波啦。咁睇下利云道夫斯基啦，上次咧终于踢咗三四届世界杯咧，第一次入波啦。 系啊， 咁 终于入波， 打破呢、这个入球方咧，成为翻利云入波司机咧。呢啲波难入边咧，最多系乜嘢啊？钟哥吓，最多就系司机啦，系啦。总波 兰司机系嘛？ 最紧有八个司机， 包括波兰司机， 包括利云道夫司机啦，卡萨司机啦，等等啦，等等啦，唔逐一去细数啦，咁样。所以即系呢个都系有趣嘅。 有好多咩呼咩蛙，佢哋都 系啊。因为有阵时听到啲球评啦，或者评论喺度讲波咧，我哋都做电台啊嘛，都会想搭下嘴噶嘛，系咪先？啊，佢系咁讲司机，司机啊，边个司机啊？传俾边个司机？边个司机啊？传俾边个司机？啊，咁多个司机 系咧， 唔使截车， 有冇打灯噶？ 唔使。截车喎，系啊，系啊，咁我平时都会叫司机大佬，司机大佬，个个都系司机大佬啊，好搞笑咁样。好啦，嗱，足球方面嘅战报咧，咁啊，再同大家 update 啦，同埋跟进啦，咁啊，要 荷兰对美国嗰场，我都觉得好睇， 系啊，系啊，系啊， 啲戏码真系越嚟越强啊！ 即系你讲啊，进咗级之后， 系啊，系啊， 进咗级之后， 荷兰对美国啊嘛，系咪 美国都赢波啦， 系 晋级啦，咁啊，即系往后睇下啲鬼脚点样画啦，再等礼拜五嘅时候同大家 update 下咧，即系晋身十六强嘅一啲球队啦，究竟表现会系点啦？强弱悬悬殊啦。不过要揾到赢波嘅密码咧，就唔系咁容易啊。反而咧，大家咧手机平时咧输入嘅密码咧，就可能有机会易啲。因为咧，2022年咧，呢个密码排行榜咧又出炉啦。咁呢个2022年咧最废密码排行榜 Top Ten 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嗱，最废嗰个咧，基本上咧唔使一秒咧就可以解破到啦，破解到啦。咁当然啦，两位拍档平时用啲咩密码唔需要喺大气电波公开出嚟，但系你两位个密码个加密程度高唔高咧？觉得 好低， 好低系咪？ 好低， 好低，低成点啦？ 因为首先第一 即系顺数一啲数字咁样系咪？ 唔系都系嗰啲滑鬼脚嗰啲咁样，不过只不过唔系用 Android 机咁解嘅啫嘛，即系都系嗰个套路噶啦，即系都系嗰啲。 系咁，如果你话手机解锁嘅，咁都系得嗰几个方法啦，指纹啊，或者系面部 ID 啊，Face ID 嗰啲。咁但系如果你话其他嘅，即系真系，譬如 email 或者系银行账户嗰一类型嘅密码咧，我都会 set 得多啲，起码你 set 密码嘅时候，佢会话俾你听，你呢个属于咧系啱啱强啦，即系你叫我 set 到好强嗰啲咧，极强嗰啲咧，有标点符号啊，大世界啊，我点记啊？ 其实咧，标点符号呢一个咧，先令人哋诟病，因为咧唔系个个嘅机构咧都要你输入标点符号噶嘛，有一啲要，有一啲唔要 啦。系啊， 咁你变咗一开始撞嘅时候，或者你输入嘅时候咧，譬如有一系列排序嘅 number， 我当一二三四五六咁样先算啦，跟住再加 A B 咁先算啦。A 就大街 ，B 就世界啦。呢个都常用发生啦，因为容易记啊嘛。但系咧，有一啲嘅机构咧就期望你多个标点符号，咁你咪可能感叹号咯，或者 underscore 咯咁样。咁但系有啲唔使噶嘛，咁可能有阵时咧你撞咗几次咧都已经失败咧，佢都系叫你重新输入密码。呢个都系几麻烦。有阵时换手机啊，或者去用一啲好耐冇用过 app 咧，咁你个登入密码咧，其实都令到你几头痕。 有啲咧，佢因为要用标点符号啊，咁我自己本身 set 嘅密码，我都唔怕讲，因为我冇 set 标点符号嘛，咁我净系 set 大细街数字咁样。好啦，咁但系佢要 set 标点符号，咁啊 set 完一次之后咁用啦，跟住可能就先阿 O 讲嘅情况，就譬如你换手机。咁你又要再登入嘅时候重新再 set 过，我结果点咧？我已经放弃咗记住之前嗰、那个。咁我用嘅方法就系我每一次都同佢讲，我唔记得咗 password， 你 send 个 SMS 俾我认证啦。 系，但系 kick 噶咁样系。咁但系虽然都仲快，但系 kick 噶，你都要用多两三分钟噶。 系啊， 我喺个过程入边会掹扎， 我肯定撞唔翻噶啦。 最老土嘢系攞本簿仔，最后用纸笔写翻低之前个密码系乜嘢， 跟住个簿仔放咗喺个夹万入边，个夹万又系要密码。 咁嗰个密码咧就用1111。嗰个密码就是最简单。 咁即系111系可以破解晒所有嘅嘢啦。 喂，1111个 ranking 跌咗呢几年，系啊，几年跌咗。首先咧，2019年咧， 六个一啦，或者八个一咧，冇入选嘅 吓。Passport 就有啦，我记得 系啦系啦，由呢个六个一咧，由2020年开始入选嘅，跟住直至咧2021年都系叫做好似数榜女神黄天怡咁样，个排行榜咧越嚟越低啊、 嗯， 越嚟越低，真系留得滞，大佬呢、這个真系，可能大家虽然嗰个 password 无关痛痒啫，但系都冇理由咁留噶嘛， 系有啲人佢哋都会话喂。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叫你改下密码呢、這个啫，你唔好用啦， 认真啲啊、 你用第二个啦，咪学下。 系啦，第一位真系 password 哦，真系啊， 系啊，真系啊， 仍然都系呢一个， 唔系仍然啦、啊。2022年同埋2021年，佢只系排第七位噶啦， 因为佢有个调笑嘅作用喺入边。 Password 系啊 ，password 系咩啊 ？password 系啊，佢未上过 系咩啫 ？password 真系 password 都话 password 咯， 佢从来未上过。第一位噶、今年第一次咋， 叻仔、啊， 恭喜佢， 同佢一样未，恭喜你， 恭喜第一位啊 ，Password 龙虎榜第一位。好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其他俾大家听啦。咁讲出嚟咧，就唔系叫大家抄袭或者尝试用呢啲嘅方法去破解，而系叫大家避免。咁、多人用咧，未必一定系好嘢嚟嘅。咁第二位就系12345678啦。咁、第三位咧就系12345678。七八九系啦，而唔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嘅，系啦。咁我唔知系咪要入多啲 digit 啦，咁样所以咧就要入到一至到九都要入晒啦。第四咧，哇，估佢唔到，英文字嚟嘅，即系通常叫你登入嗰啲login 咧，即系啲输入咧。 admin 似啦似啦似啦，你唔系 admin 就系咩啊？Guess 哦、 ，G U E S T 系啦 ，admin 咧，老实讲，好多时都好易撞中， 系啦系啦， 因为佢 default 佢通常都系 admin 啊嘛，咁、你唔改嘅时候，你打翻咩 admin， 跟住唔知点解入咗入去嘅， 系 啊，所以你买部新嘅 device 咩都好，你真系要改一改，如果唔系佢 default 一系0000， 系啊 ，admin password 都好易中， 我哋公司啲 login 最好啊，三个月咧转一次密码， 系啊 系啊， 转到咧，我做咗十几年咧。冇咗个 login 放弃咗， 我放弃咗， 我都系俾咁个， 我记得噶，即系差唔多佢换嘅时候我就记得啦，最后嗰个礼拜，一记得之后咧，咁佢又再转咯， 咁 又要重新记一次，咁好似记唔到去到点样咧，三个月左右又记得， 系啊， 都又系唔记得啦， 系 唔紧要啦，系啊。同天氣一樣啦，日日唔同， 日日唔同嘅。有啲朋友咧，即係譬如例如公司呢啲完全冇秘密嘅帳户咧，咁如果你話叫我 set 密碼，我可能真係會 set 二三四五六喎。咁如果你咪因為佢成日轉得好密啊，出邊有啲公司可能佢直頭一個月都會轉一次密碼。咁有啲朋友就直頭為咗即係方便啊，咁就可能一二三四五六啊，下個月咧就係6 4 3 2 1。跟住叫你再轉嘅時候，你又轉翻12345，咁你變咗撞嘅時候咧，你自己都有個板斧撞咧，就唔會咁麻煩，又唔使影響到其他 admin 嘅同事。啊，呢、這個 咁啊，不過有啲人就將自己原先嗰種密碼就喺後面再加個一字啊，第二次又加個二字、啊， 唔記得㗎， 都唔記得啦，因為開始咧加到第五次嘅時候咧， 你唔記得係五定六定四定三嘅，你唔記得㗎， 類似係咁啦。咁啊，講埋第五位俾大家聽啦，就係QWERTY 咁啊，呢個係 我知道呢個 冇意思嘅。串联嚟嘅，只不过系顺数嘅， 系啊 ，keyboard 顺过去，由左边数过右边。有啲会同你讲过，喂，第一行， 系 第二行， 系 第三行， 系啊， 咁就系呢一栏嚟噶啦。 系啊，不过咧，我有阵时喺度谂咧，其实点解话左右嘅人特别聪明咧？细个成日都有呢个迷思啊嘛。我估咧，未必系特别聪明，佢哋系用紧一个即系同正常 逆向嘅思考， 逆向嘅一个。排序，咁你试下哦。如果撞密码都系，我、哦、只要你系平时系叫右手写字，唔系喺左手、哦、，Q 字系左手嗰边、哦，哦，点解会拣左手嗰边顺手过去咧？唔拣右手，即系写字嗰边手，我哋我用。左右是右手写字，我不用右手那边扫过去的。 因为我们跟英文的我们 concept 就是跟英文扫过去嘛。 啊、 如果你是左右的人、啊、他们很容易就会有个 mindset 先是在右边先的。 但 是他们训练由左边开始的。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嘛、啊啊啊 哦。我一直在想如果 keyboard 不是由 Q 那边开始扫起由另一边开始扫起。 由 P 开始扫。 但是又没有入到这个 password 排行榜的。 没的。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assword 而又不是很需要记呢、 啊、我有看过一些那些专家呢他们讲话点样去到 set 自己嘅 password 会系精准啲，而亦都方便到大家记嘅。咁佢哋就唔系话需要你要点样去到 random 揾一啲嘅字啊，或者定系点样？佢话喺你身边嘅朋友或者你直头屋企人，例如都唔好话，譬如我就揾我爸爸，或者揾我太太，或者揾我仔，隔代，例如我揾我爷爷。 例如我爺爺類英文名，例如我唔知佢英文名叫 David 先生 ，David 啦， 係 啦，咁啊 David Park 咁樣，跟住我就記埋佢嗰個出生年月日。咁通常咧，啲人撞咧，我撞埋你阿爸阿媽，撞埋啲仔女啊。佢唔会撞你阿爷噶， 系你阿爷。 系啦，咁又或者系宠物都比较上偏向容易，但系你话隔代嘅亲属咧，其实系比较上即系嗰个能力系会高啲啊，防御力会高啲嘅，可以试一试。 系咁啊，希望呢啲网络安全嘅嘢自己好好咁去 唔好用旧情人个名字。 点解 好容易捉招喎、 啊？ 呢、這个 系啊系啊，通常都唔会。 你太太会问你，喂，即刻攞个密码嚟试一试先啦。Mary， Mary 是我细个一只狗女的名字的，其实不需要那么惊 讶。离不开的你，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侮辱我你心甘已默记，宁愿自己来过扮我最爱的意默记，难怪着我都搞足气。 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名字叫氣流啊，睇嚟咧都有啲凍啲嘅氣流啦，嚟到香港啊，今日咧珠寶暖啊，温差比較大一啲啦，屬於靠雲浩影嘅作品啊 ，featuring AF 氣流。 嗯，咁大家如果中意寵物嘅朋友咧，咁都有啲快樂啲嘅消息可以同大家講啦。咁喺香港仔嗰邊嗰個主題樂園咧，咁佢自己嚟緊咧都有啲新嘅計劃，咁叫做咧可以同埋小我哋嘅小動物咧一齊去到入去嘅， 系 咁呢个都特别，因为咧我睇翻佢发嗰啲相出嚟咧，都几 draw 到我嗰个 attention 啊。原因就系因为佢有只狗仔， 有隻狗仔咧就喺嗰、那個誒佢個海洋館啊，嗰個叫咩啊？水族館， 好似可以誒帶啲毛鞋入去玩玩啊嘛， 就帶埋佢。咁、我就睇到張相咧，見到隻狗仔喺度望住啲魚。又望住嗰啲海象啊，咁我覺得幾特別喎、我隻狗呢屋企我都有養狗，我隻狗如果睇呢啲就只能夠透過電視啦、即係一直以嚟都淨係透過電視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我都好錫我啲狗仔嘅。咁如果可以有機會俾佢入去呢啲主題樂園咧，咁啊兜個圈，咁啊而佢最緊要就係第一公園佢俾啊嘛、因為大部分公園你冇諗到佢係會俾啲寵物入去，因為都係驚哪吒啦。 最緊要係咩？ 未必驚嚇親其他。 唔使收 extra 錢啊！ 係啊係啊，咁啊今次咧就話到一個嘅佢哋自己嘅入場證啦，咁啊可以帶埋狗狗入去佢哋嘅公園入邊，咁啊並且喺佢哋幾個唔同嘅地方，包括咧就係譬如海濱樂園啊。因为老大街、高峰乐园等等多个嘅园区，嗰度咧就俾佢哋放电嘅，咁啊亦都可以入埋去个北极之旅。北极之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边一度啦？即系好冻嗰个位置，我唔知系咪就系睇。哦，应该唔系睇企鹅，企鹅南极噶嘛？ 我唔知喎，好耐冇去，你几清醒个头脑？总之冻少少嘅地方、 北极啊，红南极嘅企鹅嘛，哇，差啲自己讲错添。咁啊，唔知佢嗰、那个我唔清楚啦，北极之旅嗰个嘅位喺边一度啦。咁佢话亦都可以同狗狗一齐去到嗰度探访佢哋嘅太平洋海象。所以我就会提先头先睇到嗰张相，就话睇到佢哋咦都有狗狗可以睇到啲海象啊咁，其实系得意嘅。咁但系我相信啊。佢都話咗會有一個咧係區域咧去到限制，因為佢哋話咗俾你聽邊啲可以去。咁我斷估即係相對論嚟嘅啫，咁即係佢有啲地方係唔俾你去嘅。咁我諗如果大家要去嘅時候咧，都不妨先問清楚啊，到底邊個 area 你可以去，邊個 area 你唔可以去。你話咗唔得嗰啲咧，你就你要守翻人哋嘅遊戲規則啦，係啦，你入得入去遵守人哋嘅規則啦。 我估海洋世界水族館入邊唔知可唔可以咧？我驚啲。狗仔咧望到鱼肺啊咁样，即系吓亲啲鱼。 佢望到海象都有机会会肺、啊， 系 咩嚟嘅呢只？ 系啊， 咁大只嘅嗰两只牙。 但系当然啦，即系狗仔肺咧，唔一定系叫做想吓走对方， 系啊， 有权系 friendly 沟通打个招呼咁样， 啊、 都有机会啊。咁我唔识全翼狗仔嘅心思啦，不过、即系都几有趣嘅，我觉得成个活动 系啊。咁佢话到入边咧，圣诞同埋农历新年咧，咁啊更加可以佢有一个咧就无限次入围又系入园嘅策略嘅，咁大家自己留意啦。咁入边亦都有一啲咧专系为狗狗。准备嘅一啲嘅雪糕啊，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呢个大家又可以谂下，因为我只狗 即系俾狗仔食噶， 系啊，俾狗仔食啊，我承认。我都有試過俾只狗仔舐過一兩下，但係我 小心啊！ 其實係因為佢偷食我啲嘢啫。 咁啊，總之即係我估有啲雪糕係啱狗仔食嘅，即係好似係 啊，有啊有啊！佢呢個就特登俾翻啲寵物食食嘅零食啊，各樣嘢。咁如果你話係好多寵物主人嘅話咧，咁啊聽到之後可能都會有啲興趣，因為通常寵物主人咧好錫自己寵物嘅時候咧，一有呢類型嘅活動啊，喺任何地方搞都好啦，大家都一窩蜂去㗎。你见周末周日大家西贡海边就明白啦， 系啊，搞下 party 啦，有啲叫做家长啊，即系带领自己啲毛孩啊，好似自己嘅子女啊咁锡噶嘛，咁啊，睇下 weekend 啦，有冇机会咧进行呢啲咁开心嘅活动啊？ 工会不满资方以财务危机为由，喺未经协商下，决定至2026年为止缩减大约一成嘅人手，预计要裁减1539人。又无视工会同首尔市政府要求增加人手嘅协商结果。报道话，受罢工影响，首尔地铁一至八号线列车运行率预计降到平时嘅53%至到79%，可能出现班次延误等状况。首尔市政府为了降低罢工对民众的影响，将会出动紧急人手应付，目标是让上班时段的列车班次正常营运。体育消息，世界杯 B 组完成三轮分组赛，英格兰和美国分别晋级16强。英格兰以3-0大胜威尔士，取得首个出线席位，三个入球都在下半场产生。英格兰小组2-1得7分，以 B 组首名出线。16强会对塞内加尔。美国就以1-0小胜伊朗，在积分榜反压对方，取得次名 名出线资格，美国十六强将会面对荷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38.83, 瑞士法郎 0.955, 加元 1.359, 人民币 7.162, 英镑对美元 1.194, 欧元对美元 1.034, 澳元对美元 0.6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89 点，跌1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48.35 美元，卖出 1748.7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将会影响该区，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的大约24度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十三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二十四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黎苑，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清黎苑啦。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翻呈祥道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喺加龙村对出，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咁而家排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咁蓝田嘅入口就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挤塞，龙尾就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最主要都系慢线车多啊，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大埔嘅丁角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啦，丁角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发街嘅慢线封闭，咁所以影响到呢一段嘅丁角路出九龙啦，近住大发街咧就系比较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大围嘅车公庙路有紧急维修嘅，咁而家封路重开，车公庙路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咁啊封路重开，咁而家一带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次过三个人同你表白，顶得顺冇？居马表白几次？表白对象是所有 Puzzles， 亦即是组合 Pixel 的粉丝。表白之余，亦都承诺以后互相守护陪伴。 Whenever you want， 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藏在。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徐浩、黄少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Pixel Wherever You Ar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 女朋友嬲咗咁点？佢可能咧系嗲你咯，咁你原谅我啦，唔系我冇人要噶啦。 我当下系好受呢样嘢， 系咪？ 如果第一下我系会觉得个男仔晒得好可爱啊！ 唔该先啦，其实都遇咗啲错嘅人，太心软啦。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系希望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的接力棒一定会传下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啊 ，Kenny， 哇，睇翻市况咧超级好啊吓，咁啊憧憬咧内地防疫松绑啦，咁啊恒指咧升906点，我记得晏昼嘅时候咧，即系听 Kenny 咧喺另一个平台咧做节目嘅时候，都系升700多点啫嘛，哦美市咧可能开完会之后咧，咁啊更加见曙光，咁好似即系升900多点，有冇机会个升势持续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琴日就有两个好消息啦。咁啊，第一个好消息首先提到啦，就系嗰个大家憧憬嗰个内地防疫嗰、那个呢、這个系管控措施方面咧，有机会系即系转向啦。咁啊，第二就当然都好重要嘅就系琴日朝头早咧，就一路推动住一啲内房类股份方面上升，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内房行业方面咧有第三支箭发出啦。咁咧就系有五招方面咧就系、是。再促使翻咧，即係推動翻一啲上市房企嘅再融資啦。咁就所以變咗令到啲內房類股份方面咧，都普遍咧做得唔錯嘅。咁但係不過咧，嗱，雖然個市琴日都係 OK， 不過成交就唔算話好多嚇。咁我自己覺得就好似我哋有兩日咁講啦，其實就都係一個整固。咁低位上面嘅話咧，其實又唔使特別太過擔心，低位都有支持喺度嘅。咁但係19000点咧，我相信都有一定嘅阻力喺度嘅。咁就可能都要增持一翻咧，先至有機會突破咯。 嗯，講開內地，問埋呢一隻啊 ，Kenny 啊，陽光保險啊，招股喎。咁而家即係暫時睇咧，入場費係3000多蚊咁樣咧，有冇得諗咧？ 嗯。 呢排咧就第一分啲分股咧都系好翻啲嘅氣氛上面。第二咧就系话内险类股份，之前嗱内险股咧就真系麻麻地嘅，讲真就。 系啦。 咁但系呢一排咧就可能因为嗰个系即系。 政策面上面，第一就是內地方面咧個流動性啊開始鬆魚啦，即係放緊水啦。第二咧就有啲內房，因為好多就其實內險公司方面咧都投資咗好多啲同內房相關嘅一啲係即係投資產品嘅，即係佢未必一定直接投資落內房房企裏邊啦。咁但係知道好多內房方面咧，以前就係面對緊嗰個資金鏈嘅問題啦，咁同埋面對緊咧就係嗰個收緊融資嘅問題啦。咁所以銀行正常嘅貸款嘅話咧，就比較難去攞到嘅。咁變咗咧，佢透過一啲所謂嘅理財產品啊、信託啊等等嘅話咧，嚟到去融資啊。咁呢啲咁嘅信託產品啊，或者啲理財產品，好多時咧，除咗話一般嘅喺銀行銷售之外嘅話咧，可能啲保險公司方面咧都會投咗落去嘅。咁所以舊年一段時間咧，或者今年上半年係好多內險公司方面咧都係表現係好差嘅，因為除咗話保費個增幅放慢之外嘅話，大家會擔心咧去投咗落呢啲咁嘅同房地產相關嗰啲產品啊，或者係啲股權嘅投資裏邊嘅話咧，可能會損手啊，即係要減息啊等等。咁如果而家咧，你見到譬如平保啊，或者人壽方面咧，都好翻好多，因為當你個房地產嗰個市場方面咧鬆少少嘅話咧，其實唔單止對房地產嘅，對可能周邊行業方面咧都會係有幫助喺度嘅。咁呢個陽光保險方面咧，就係嗰個賣點係咩咧？佢哋唔係賣大啊，因為大佢哋中人壽啊，或者係嗰個平保大啦，咁佢。就買增長，咁就所以變咗咧，其實喺依個時間裏邊嘅話咧，可能都有機會咧，就短線有個好嘅表現都唔出奇。 咁喺新股市場可唔可以個 IPO 咧又暢旺啲啦？係咪要睇睇啦？呢個就 係咁啊，留意住啦。咁另外問埋 Kenny 啦，咁啊匯控咧，終於咧都係決定啊，以高價將佢哋嘅業務咧就賣俾加拿大皇家銀行 RBC。咁啊，估計咧個交易咧都話到係57亿美元，咁啊大概港幣咧就係445亿左右啦，提升咗資本水平咧就1.3%嘅。咁啊，但係亦都考慮咧就有派個特別股息或者等等嘅消息亦都出嚟啦。咁啊，係咪前景方面都唔錯？ 其實都叫做是回應翻市場方面的訴求嘅，因為其實市場方面咧一路都有包括平安都係啦，都有者提出訴求，就話建議個匯控方面咧就真係要重整下嗰個業務架構啦。因為過往匯控方面咧係行一個叫做環球銀行嘛 ，global banking 方面嗰個策略啊嘛。咁但係匯控方面其實個強項係喺個地方智慧啊嘛，喺一個即係尤其是大中華市場方面啦，係做得特別出色嘅。咁你見到佢其實歐美方面咧，其實就真係麻麻地嘅。咁所以形成咗嘅話咧，如果佢做咗啲企業重組嘅時間嘅話咧，其實要理翻咧提升嗰、那個股東價值啊，同埋企業價值喺度嘅。咁所以一路都有咁嘅訴求喺度。咁而且咧就亞洲嘅銀行方面啦，尤其是大中華銀行咧，個股值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啲嘅。咁而家佢就變相做咯，佢又唔係話直接咧就將個亞洲業務分拆，但係就將一啲非核心業務咧就逐步去即係出售。咁嚟到頭先你提到啦，就提升咗嗰個係股本回報率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考慮會係一次性派息或者回購股份啦。咁呢啲都係提升股東價值嘅嗰個方法嚟嘅。咁但係就會比較慢啲咯。即係如果你話想震撼地咧一次性有一個特殊嘅提升嘅話咧，就始終都要考慮分拆行動就會快啲嘅。 咁對於散股民嚟講，匯控係咪叫守得雲開啦？記得幾年前同 Kenny 做節目，28蚊几嘅匯控，依家起碼交到个股价俾大家睇啦，仲迎嚟一个颇好嘅面向，会唔会系咁样分析咧？ 依个其实好简单，系睇数字嘅啫，因为当时嘅话咧，其实汇控个 ROE 当紧一个低单位数字嘅，就系个股本回报率。咁但系而家你见到佢哋嗰个股本回报率方面咧，个目标都去翻双位数，至12%啦。咁所以自然就令到嗰个系股价方面咧，就系会有所提升啦。咁同埋以前咧嗰个时间就系话都系一个超级低息嘅环境啊嘛。咁就通常之后超级低息嘅時間嘅話咧，銀行個息差咪會有個壓力喺度咯。咁但係而家我哋加咗咁多次息嘅話咧，咁對個息差就真係有個幫助喺度嘅。咁所以對匯控股價方面咧，就都會有個提升。咁但係都係唔可以 expect 佢有太高嘅估值嘅嘛，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唔係話高增長嘅股份咯。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話要考慮一啲分拆或者企業行動咧，就係去提升一個比較高啲嘅價值。就先至可以透過呢啲行動。如果你靠 organic growth 嘅話咧，佢唔會突然間爆升噶嘛。 咁投資者咧就多做功課啦，同埋了解一下咧一啲公司啊或者集團嘅舉措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你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圍繞住都係睇啦、睇啦同埋睇啦。第一樣睇咧就係咧，尖東嘅聖誕燈飾咧。已經亮燈咯噃， 可以去睇喎。我細個咧會喺聖誕節嘅時間，屋企人咧就帶我去尖東海旁嗰度咧就影下相啊，睇下嘢咁樣嘅。咁我自己都覺得件事係開心，即係你個節日氣氛咧，你個人要喐啊，你唔好成日喺度哇都冇節日氣氛。咁你有冇去睇過先？有冇去參與過呢個節日氣氛先？咁啊呢樣嘢先要自己決定嘅呢個係。 咁同埋細個一定有一張相就係同屋企人喺嗰啲燈飾嗰度影咧，咁樣都幾温馨嘅。 見到嗰啲識得喐嗰啲燈飾啊，覺得哇咁犀利嘅，係大個咗知咩原理啦。 以前啲唔同嗰啲機構嘅大廈咧，都會喺度爭嘅，即係究竟你靚啲啊，定還是佢靚啲啊？你多啲燈定佢多啲燈？ 係啊， 即係以前就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模型嘅比拼。 係啊，係啊，咁依家就多咗嗰個海濱長廊啦，即係喺嗰個叫做唔係百萬大道嗰條叫打手印嗰條路。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百萬大道中大。好啊，咁星光大道嗰度咧，咁啲人。又跑步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如果嗱今日當然凍少少啦，你話回暖翻咧，真係幾好嘅一個景緻。 但係可能跑步都 OK 喎，即係今日咁嘅天， 要熱身咯。 有啲人係啦，而家熱身你跑嘅時候，其實就可能個成績都幾好添啊。 係啊，做下成績添啊，仲要又睇燈飾又做成績，咁啊非常之出色啊！頭先話今日嘅優惠咧，除咗睇就係睇啦。咁第一個睇就係講俾大家聽啦，係啊，尖東嘅燈飾咧，我原來咧。唔經唔覺咧，四十年啦，即係由第一次有尖東維港兩邊嘅燈飾，特別係尖東呢一邊啦，咁嘅燈飾咧就係四十年前嘅呢一日開始嘅，咁啊都有個紀念價值喺當中嘅，咁啊另外咧就要把握時間去參觀啊，就係、是、呢個虎豹別墅，聽日咧就會維修啦，咁樣係啦，虎豹樂園 咪即係今日 last day， 係啦，今日最後一日營運，咁啊虎豹別墅咧聽日就會將交還俾政府啦，咁啊琴日咧已經有唔少嘅市民咧把握機會咧去參觀嘅啦，有市民咧。就即系有少少觉得可惜啦，不过通常都系咁啊，即系摆喺度咧 就唔理 嘅，就唔系啦，你又唔去啦。 啲铺头执笠之前又系咁， 系啦，话俾你听 ，last day 咧，即系最后今天咧，你就要怀缅啊咁样。咁有啲叫做报章都访问咗啲市民，有啲市民咧就抱住呢个怀缅咧，同埋欣赏历史建筑嘅心态咧，就到访至呢个虎豹别墅咧，就即系都好多唔同嘅展品啦，以至就系、是。都有个历史价值喺当中嘅，包括其实之前咧佢有翻身做翻啲乐器嘅训练嘅，包括中乐嘅训练咧，同埋西乐嘅训练，都系一啲乐器啊嘅一啲叫做演出嘅场所咁样。我记得有个朋友早两日咧都摆咗个叫时装展览啊，将个虎豹别墅做嗰个中式嘅旗袍展咁样啦，都系好似帮虎豹别墅咧留影咁样， 系啊，特别啲啊，咁啊呢个都相当之唔错，我都有好多虎豹别墅嘅回忆啊， 系咩？哦，你都有去过系嘛？ 有去过， 中哥都有留下啲脚步啦。 好细个啊，嗰阵时即系最记得咪就系咩咯？睇完晒之后啊，欧利根 系 咪？ 系啊， 唔好讲大话，如果唔系咧就落油锅啦。 系 啊，咁啊睇下今日如果冇嘢做，可以都去共去嗰度咧睇睇佢啦。不过都要睇实天气啊。今日咧渐转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雨啦，气温咧就会逐渐下降啦。市区气温咧就初时嘅24度啦，逐步下降到去晚上咧最低嘅15度到嘅，咁啊都系嗰句啦，新界咧就会再低咧两三度嘅，咁啊依家点睇啊个天气？依家咧就 OK 嘅，天色都系明朗嘅，24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7%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咧就以线上线下同步嘅模式咧，喺11月30日至到12月2日咧就举行创业日噃。今朝早咧，我哋都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为我哋介绍一下创业日噶噃。早晨 ，Eddie。 Hello， 早晨。 想问一下今年嘅创业日有啲咩嘅重点活动咁咧？ 全球初创界咧，其实喺疫情开始嘅时候咧，发展都仲系非常蓬勃，无论系创投资金金额同埋独角兽嘅数量咧，都破晒纪录。不过去到2022年开始咧，全球经济、地缘政治等等嘅唔同因素，都导致初创生态圈嘅发展反复起伏。而今年我哋创业日咧，就将会以探索初创新平衡做主题，分三大部分去探讨创业潮之后全球初创生态圈点样多元同埋平衡发展。鼓励初创借助香港作为平台，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同埋国际创新市场，寻找合作伙伴。首先咧就系创业学堂，今年一共有20多场创业大师班同埋工作坊，邀请咗近60位嚟自11个国家同埋地区嘅专家讲者，分享佢哋创业同埋投资心得，探讨最新创科趋势同埋大众关注嘅可循环发展等等热门议题。第二咧就系初创竞技场，顾名思义就系本地同埋全球初创会喺我哋首次举办嘅创业快线国际篇里边，同埋其他环节介绍佢哋嘅创新技术。最后就系初创交流室，今年创业日会有超过110间嘅初创同埋创业支援公司参展，欢迎参观人士透过实体参加，面对面同参展商交流。 今年咧创业日内容非常之丰富啦 ，Eddie 咧都可唔可以首先介绍一下一啲嘅重点研讨会呢？ 好啊，其实资金咧对于初创营运同埋发展都非常重要，所以今年重点环节 T-Chat 会请嚟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始创人兼管理合伙人 Eric Manulis， 联同本地创科界代表邱达根议员分析2023年全球风投市场的新局面，以及指导初创企业怎样为筹集资金和扩展业务做好准备。而在与独角兽对谈这个环节，我们特别请来在韩国现时唯一旅游科技独角兽的代表，分享他们怎样在疫情期间利用新兴科技改革业务，把握疫后全球边境重开的时机，乘机扩大规模。他还会和我们现场香港一间预订酒店和共享办公室平台的初创代表连线对话。另外，不少企业越来越着重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全球最大衣架制造商会联同以色列和本地的初创代表分享怎样转化家居废物做塑胶原料，以及将旧衣架和废弃木料升级再造。而 NFT 亦都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香港品牌科技公司和发售限量版 NFT 和实体时装配件的 Web3 平台创办人就会介绍 NFT 在娱乐和时尚行业的最新应用，以及怎样利用 NFT 提升营业额和加强顾客的忠诚度。我们亦都会探讨 AI、金融科技、等等的议题，分享香港大湾区和 RCEP 地区的创业机遇，帮助初创寻找资金、人才和进行数码营销，以及怎样平衡 ESG 三大支柱发展的环节。 我知道今年都有不少的参展商是展示了有趣的技术的， Eddie 不知道可不可以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今年我们的展览是有两个大展区，分别是创新初创区和创业支援区，涵盖了30多个热门范畴，例如食品科技、生物医学科技、绿色科技等等。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既创新又实用，例如有贴在包装肉类和海产上面的智慧标签，用来监测食物的新鲜度，又有低成本兼快速检查到病人发烧原因的验血检测技术，还有为宠物和人类建立的区块链墓地等等。参观人士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和参展商交流，除了可以在3日实体展期来会展参观摊位之外，还可以参与每日2场的公众导赏团，以及在线上约见参展商进行商贸配对。 嗱，我亦都知道咧，今年嘅创业日咧系会有啲新元素嘅，不如 Eddie 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啊，今年我哋跳出咗会展，同唔同地区嘅餐厅合作，为专门到场参与创业日嘅人士提供特定优惠。现场参观创业日嘅人士咧，更加有机会参加大抽奖，得到丰富又实用嘅礼品。 创业日嘅内容非常丰富，除咗业界人士咧，亦都欢迎投资者、学生以及有创业梦想嘅你咧嚟参与噶噃，而且登记费用全面。今朝早唔该晒 Eddie，thank you。 唔该晒。 有兴趣参与创业日嘅你，记得即上 edayhktdc.com 登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五号三个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首次实现太空会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清晨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打开返回舱舱门，神十四航天员打开节点舱前向舱门平衡阀。神舟十五号乘组三个航天员进入空间站节点舱，全部进驻空间站，神十四、神十五乘组在太空合影。警方今年头三季接获19400多宗诈骗案件，按年上升近四成，其中受害人年纪最少只有12岁。今年头三季有大约33%假冒官员电话骗案的受害人是非本地居民，包括来香港读书的留学生和工作的人士。反诈骗协调中心展开全民反诈大测试防骗宣传活动，设计四组宣传海报上载在市民常用的社交网站，并且刊登在巴士广告灯箱和免费报纸等，吸引市民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再连接到警方预设的防骗网站，观看涉及假冒官员、拆单赚佣求职骗案、网恋投资和网上购物的短片。截至昨日已经有30万人次浏览相关网站。警方说，近年骗案趋于网上化，希望利用互联网的途径给市民亲身感受骗局无处不在，提醒他们容易忽略防骗信息。听日起一连三日将会安排5架宣传车走访全港多区派发防骗单张。六月起生效的小型无人机令规定，重量超过250克小型无人机需要向民航处注册，重量较高的级别操作员更加要通过指定培训考核。法例生效之后，民航处接获39宗相关投诉，警方就一共处理了7宗涉嫌违规个案，拘捕4个人。新例的注册、培训、标签等要求宽限期今日届满，民航处话已经有16000人完成相关注册。处理民航处助理处长袁兆基话，条例赋予民航处和警方执法权，民航处负责跟进冇注册的个案，如果市民举报案件有人受伤等，就由警方搜证和主导调查。条例最高刑罚是罚款10万元和监禁2年，民航处亦都可以视乎个案的严重程度，向违规者发出安全指引、停牌、除牌等处分。 体育消息，世界杯 A 组第三轮赛事结束，荷兰2比0击败卡塔尔，塞内加尔2比1仅胜厄瓜多尔，荷兰和塞内加尔双双晋级16强。荷兰面对肯定出局的东道主卡塔尔，领先1比0完半场，换边之后短短4分钟，荷兰就扩大领先优势，法兰基迪庄门前补射入网，领先到2比0。另一场塞内加尔需要胜出才可以晋级，半场领先1比0，厄瓜多尔下半场攀平，但是塞内加尔很快再次领先，塞内加尔最终以一球仅胜全取三分，以小组次名的名次出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2, 日元 138.74, 瑞士法郎 0.954, 加元 1.359, 人民币 7.162, 英镑对美元 1.196, 欧元对美元 1.034, 澳元对美元 0.6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1点，跌1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19美元，卖出1,750.55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最初大约24度逐步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中文大学咧嘅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天富海湾。咁讲翻中坏车先，就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咁喺九龙区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大约系6分钟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另外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都是近着澳龙一段就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车多，现在龙尾就接近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着海景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顺景园。咁讲返港岛区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都係车多，龙尾就喺华翠街。咁大埔嘅丁角路由于有紧急维修，丁角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发街封咗慢线。咁但呢个时间呢就影响咗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呢就比较车多，唔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解读二十大报告。 中共中央安排相关人员介绍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指出，报告从十六个方面总结概括十年来的伟大变革，包括取得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十年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经过十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锤炼，管党治党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消除，对于确保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正所谓人冇事先至做到世界冠军，如果有啲咩整亲呢，最紧要找容医生啊。 电视节目《场上场下》，今集嘉宾中大运动医学及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容树恒医生。 最高的舞台呢，不是说他们拿奖，而是我们希望他们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比赛回来，这个其实我们就最开心的。 场上场下，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八点四十一分啦，同小华同埋钟哥讲下呢一个咧，叫做网民嘅热话，都几有趣嘅。咁啊，讲下咧呢一个啊。啊，究竟车展啲车系点样入商场咧？呢、這、一个命题就系咁样。嗱、哦，问下两位拍档啦，知唔知车展啲车系点样入去商场噶？ 我、哦、呢、這个真系不解之谜啊！ 系咪 有啲商场咧，即系当如果喺地下，你见到佢有个玻璃门，你就知道系、嗯、可能系拆开个玻璃门入去啦。 嗯， 但系有啲咧，即系譬如我哋呢度附近嗰个咧。咁你有陣時佢喺下邊會擺車展噶嘛？ 啊、 即係佢唔係一個車展，佢擺架車喺度， 喺中庭啊，喺中庭擺架 車。咁你就拗曬頭，究竟佢個路線係點樣運入去嘅咧？佢、 啊、 中間全部係樓梯嚟噶嘛、 嗯？ 你又見唔到部貨 lift，、啊、你冇可能架車放入客 lift 嘅。唔到佢拆件入嚟，又冇理由噶、 哦。因為拆件你要裝嵌都需時啊， 冇理由噶。嗱，當然嗰架車佢又我又冇見過佢喐啊，即係佢純粹只係著下燈嘅啫咁樣。會唔會拆咗佢入去再嵌咧？又唔似喎，咁、 哦、 你真係揾唔到嗰個究竟嗰、那個嗰部 lift 喺邊度？ 係我就會覺得咧，lift 咧。各大商場自己都有嘅， 有嘅貨 lift 啊。 而嗰啲 lift 咧，有啲啊真係好大部嘅，因為佢哋有陣時候你見到佢哋都會做 event 嘅，佢、 嗯、 啲 event 有陣時候要搭台又好，或者點都好啦。咁、嗯、你喂，其實啲材料點入去啊？咁又或者係有陣時候你做 exhibition 咧，而家啲商場都好中意啦。 而家啲聖誕樹咧咁大嚿，你都冇人唔知點樣搬入去啦。 係啦，咁啊嗰啲又聖誕樹咁高嗰啲五層樓嗰啲就裝嵌啦，但係每一嚿咧。其實佢哋都係應該有一部嘅，係啊，有一部 lift 咧係入去嘅、嗯，而嗰部 lift 咧其實係可以最起碼抵達到佢哋個商場嘅中庭位置。咁、 嗯、 嗰個 lift 咧係我曾經有其中一啲嘅商場或者特別嘅體育館，我有去過，嗰啲 lift 真係好大部。 嗯嗯嗯 非常大部，我曾經喺外國亦都搭過一啲升降機咧，佢大部到半個籃球場咁， 係啊， 好慢， 係啊，係 啊，好、啊嗯、慢，但係就安全嘅。咁、嗯、但係你話嗰個 lift 收喺邊咧？ 唔知 系啦，不得而知啊。但系网民有一啲有趣嘅说法嘅，就系、是。架车会变形， 做嘢啫， 夜晚自己行入去， 变形金刚咁样。其实佢都系一架大黄蜂咁样，系嘛？柯柏文咁样。嗱，呢个当然咧系有一个问题，就系啲女朋友问啲男朋友，啲男朋友谂唔到点答噶嘛？ 就话变形金刚， 你冇睇 Transformer 咩？讲咗咯，系啊，咪变形入去啊嘛。咁有另一个说法就系话入到去揼啦。咁当然最。赤裸最真誠嗰答案就係、是、其實每個商場咧都有車 lift 嘅，當然啦，唔係每個啦。你同我講話，我樓下屋邨個商場，咁梗係冇啦， 咁有啲冇啦， 冇擺開車展就冇噶啦，有擺開車展嗰啲亦都擺得到。我記得嗰陣時咧做報紙媒體嘅時候咧頂車辦嘅，即係等於頂節目咁啦，即係譬如啊邊個邊個放假咁，你咪要頂咯。嗰版車版咧，我覺得我人生咧做得最開心，就係咧訪問咗咧某一兩個品牌咧。都有一位車神，嗰位車神係咩？唔係話落場啊，好似歐陽若曦嗰啲啊，等我走一轉帶清水先，唔係嗰種，係泊車嘅車神。 哦，係喎， 哇，超難泊！你如果大家有印象咧，譬如去到九龍灣嗰啲汽車 showroom 咧，哇，嗰啲先難，可能其實講緊二千尺嘅位啦，泊咗咧十幾部車，咁你一進一出咧。同埋嗰啲新車嚟㗎嘛，你冇得 high five 架車啦。咁點樣將一架車砌入去，好似玩緊呢倉庫返啊。嗰陣時未有個入。 邊個出邊個入，邊個左邊個右。 邊個左邊個右，邊架車大啲。即係因為呢原來呢差唔多兩三日就會轉一個 display 啊。即係兩三日呢啲叫做揸車好叻泊位好叻嘅哥哥就要褪出褪入。 係啊。 又入又出。因為 就那個 map 喺佢腦入面㗎。 系啊， 你唔好骚扰佢啊！ 系啊， 你唔好喐佢啲车啊！你唔好上佢车啫嘛。 除咗嗰、那个即系成个地形你要好熟之外，啊、你泊车嘅技术啊，我见过喺九龙湾嗰个咧，我见过有嗰啲铺头咧，咁佢就可能嗰个位就有限，咁但系佢要尽量泊多几架车。 系啊系啊， 咁啊见到有个即系叫师傅，但系佢好后生，佢扭一手太入去，一手太， 系啊， 但系佢个车咧系 high 边呢边咧就系长。嗰边咧就另一架车，但系完全揩唔到，个位就啱啱好嘅啫，就咁样褪咗入去。 系 啊，哇！嗰啲呢一手真系好厉害，一手太喎，咁就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位咧， 仲要咩？嗰架车真系唔揩翻得噶嘛？ 系啊，一手太， 即系你老板会责怪你，同埋嗰架车可能系欧洲空运到港， 甚至乎限定嘅。 嗱，唔好讲多，你可能廿零三十万车，嗱 touch 啦，即系大家供月供可能三四千蚊，可能正常人都有机会负担得到，但系。讲紧有啲百几万嗰啲车咧，哇！嗰啲喐一喐，真系成份人工噶咯，可能嗨到，所以嗰啲真系车手之中嘅车手啊！我 系啊，好难噶！你拍嗰啲车咧，有啲车佢你大家揸车明白，后入系入唔到噶， 系啊， 有啲你一定要喺出边，然后成个过程可能都要尾入噶， 系啊， 咁你就不断望住后边，佢哋好型噶嘛， 系啊， 好似阿华哥嗰啲一只手揿住隔篱个座位，另外你个头就望佢后边，就咁扭态噶啦， 即系冇可能学到佢哋嗰啲技术，佢哋真系喺嗰度先至可以。操到呢一手咁样嘅即系个人之技出嚟。 不过即系今次咁样，可能未必都系单手咁样，即系倒车，可能都会望下后车 cam 嘅。我估后车 cam 都帮到好多手嘅。不过重点就系、是、即系系咯啊，嗰啲师傅真系好厉害嘅，即系嗰手车真系唔系同你，仲要咧佢识得操控唔同 嗱呢个 牌子同埋唔同品种嘅车啦。嗱、唔同品种唔同噶嘛，好多车，譬如你真系揸开啲劲嘅车咧，啲转波位咧唔系喺下边转噶嘛，喺个胎盘胎控嗰度去做个转波嘅操作噶嘛。咁你嗰啲又要知道啦，同埋新嗰啲车一落地咧，可能啲 default 又有啲唔同。 有啲譬如容易 auto lock 啊，咁你就可能窒下窒下揸到。 系啦，同埋咧，你开始嗱人咧去到最极致咧，个师傅系咁讲，我记得嗰阵时都话。啱啱有后车 cam 嗰个年代话，咁我问佢话啊，你睇唔睇后车 cam 噶？佢系从来唔睇噶。佢话咧，所有 sensor 咧只会令到你误判嘅啫。嗱，呢一句系应用翻喺佢咁样泊车底下。你正常咧，你听到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咧，你好停啊架车。长 beep 嗰下咧就撞噶啦。即系正常嗰啲泊车。但系咧，对于呢啲泊车师傅，因为佢要超贴啊，所以咧佢基本上系想瞄咗嗰、那个。泊车平时后褪位嗰啲 sensor 嗰啲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咯，佢嗰啲声会嘈住佢，同埋影响佢自己判断咯， 令佢唔可以集中精神。 系啊，即系拍唔到0.001贴墙 嘅一個機率，佢使乜車 cam 啊？佢隻眼就已經喺個車嘅後面。 呢個真係好厲害，即係譬如咧，咁見佢哋泊車，佢哋成個車場唔係得一個型號嘅車噶嘛， 係啊係啊， 唔同型號啦，唔同大細啦，唔同長短都有噶嘛。咁我都話見嗰啲師傅就係行出嚟泊咗一架，跟住換算身咧泊一架大啲嘅，再換算身泊翻個細啲嘅，全部都一手太搞掂。咁你話佢對嗰架車嘅熟悉程度，點樣睇嗰個位置，真係唔使靠嗰個車 cam 噶嘛，佢就靠自己對眼，全部搞掂曬。 真係勁啊！我覺得呢啲師傅如果退咗休咧，真係做教車師傅啊， 係啊， 咁令到造福人群啊，真係咁啊！呢啲都係 想學想學 一啲有趣嘅題目啊嚇。 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 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红磡呢个地方发展到今日，大家都可能搭车会经过，甚至乎咧会喺嗰度翻工嘅。但系红磡呢个名点嚟咧？想唔想知道？包卷号转头话你知。早期的红磡主要都是由大环和红磡湾组成的，最初只有大环是陆地，而现今红磡湾核心区域都是海洋来的。随着红磡的发展和南北两边不断去到扩散，红磡这个地方的名字的名气甚至乎劲过周边的古老地名，所以有段时间其实何文田、学园甚至乎大环以及红磡湾填海区一带全部大家都会叫做红磡，但原来入面有其他部分的名称的。好了，我们讲回了1884年开始，传说香港政府咧就开始喺红磡湾就填海，当其时咧陆地部分都仲未有名嘅。1909年有建筑工人咧就打一口井，发现涌出嚟嘅井水咧，喂，朱红色嘅，咁奇怪嘅，咁更加有风水师咧就归咎于冻土啊伤咗龙脉啊流出嚟嘅叫做龙血，于是乎咧啲井水就系红色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传说啦。咁当然啦，传说咧就不可尽信，不过早期咧喺1819年清代嘉庆年间编写一个叫做《新安县志》，亦都记载过咧，就系红磡以前嘅名字，原来当其时嘅雷村叫做赤磡村嘅。同一时期嘅中国海岸图亦都有咧，就系写住赤同埋红嘅字样啊。故此当其时都话到清代中期咧，同红色同赤系有关，用喺呢个地方上面啦。红磡嘅红系指咧就系地理嘅特色，而磡亦都系形容一块突出嚟嘅小岩石嘅。喺1827年，印度明录之东印度群岛与中国等地的航道嘅航海记录入边亦都提到啦，船只一直咧就沿用香港嘅航海边陲位置，就见到有一个红色外观嘅土地，于是乎大家又会话啊呢、这个咧就系红磡名嘅由来啦。好啦，继续睇落去咯。1860年，清政府就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战败，咁啊被迫签署《北京条约》，割让咗九龙半岛。喺《北京条约》嘅附图当中，见到红磡一带咧，亦都有相关嘅字样。相信当年红磡系有另外一个嘅写法噶。另外一个较为可靠嘅讲法就系喺1856年之前，红磡海边嘅石全部都系红色嘅岩石。喺1880年代，红磡只系一个突出嘅海湾畔。一个小小的尖岛的海岸，咁但系其后陆陆续续出现好多唔同船澳的用途啦。呢、这、一个嘅船澳海湾就叫做红磡湾。19世纪末期的时间更加设有九龙船澳，后来亦都被黄埔船澳收购埋啦。 听小白讲呢一段嘅历史咧，都几有趣嘅，我觉得。 红磡啊， 系啊，即系或者黄埔啊，依家当然起晒楼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旧时嘅历史咧，都啊几有趣的个由来或者个名嘅典故。 即系其中一个传说就系掘下井，跟住又话啲所有红色啊。咁当然估计就系因为啲泥土嘅颜色啦。咁大家就即系上纲上线喺度乱咁谂嘢啦。呢就系 咁啊！旧时啲人啊叫做古老啲嘅思想，即系所有 冇咁文明嘅时候，大家就会谂：，咁奇怪呢样嘢解释唔到咧，就将佢神化咗。 即系不问苍天，问鬼神。依家科学嘅年代，喂，人哋有啲岩石或者啲土壤系咁啊咁噶啦。 你啲砖有阵时都红砖红砖啊嘛，啲泥土有阵时都系红泥嚟嘅。 系啊，咁啊，即系听呢个环节，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同大家睇睇天气啦，今日咧渐转多云咧，有一两阵嘅雨啦，气温咧显著下降啦，市区咧气温咧由初时嘅大概25度啦，逐步下降去到咧晚上最低气温大概15度啊，新界再低两三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啦。咁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五咧，市区气温咧会降至13度左右啊，新界就再低两三度嘅。周末期间气温逐渐回升啦，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 310蚊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9美元，卖出1751.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将会影响该区，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5度，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笔打山花园。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站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其实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有待消散啦，喺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仲有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内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啱啱收到龙翔道去观塘近风力楼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喺笔架山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莎白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收费广场，将军路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的，出九龙方向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入返上水方向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大埔滘，屯门公路出九龙近青龙头车多，龙尾就在大榄上斜，还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新生精神康复会的远途高手卢业能怎样用作品的颜色表达情绪呢？由庇护工场经理欧家敏代他讲。 绿色咧就系平静嘅颜色啦，啲黄黄红红嗰啲就系快乐嘅颜色啦，开心嘅颜色啦。咁啊，嬲嗰时候就问下你知唔知嬲系咩色嘅？ 想知答案，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2019年出道以来大受欢迎的人气女歌手美波 Minami 推出全新的作品叫做 Good Lucker。 今次的 MV 非常特别，因为故事的背景貌似香港的九龙城一带，令到我们乐迷看来的时候更加有亲切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nami 美波 Good Lucker。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嚟自日本嘅女歌手 Minami 美波嘅 Good Luck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咧，隔晚美股表現啊，隔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啊，點解啊？市場咧關注緊啊，美國聯儲局咧主席啊鮑威爾咧稍後喺布魯金斯學會入邊啊，就住美國經濟前景嘅言論，以預示咧未來嘅加息動向，所以就暫時冇乜方向咯。咁啊，道指咧升三點啊，標普五百指數咧跌六點，納斯達指數咧跌65點啊。至於港股 ADR 咧就微升啦，點解啊？咁啊，匯控有好消息啦，睇下今日咧獅子啊可唔可以帶咧港股殺出重圍啦，再升多一陣俾咁多位散户股民睇咧，咁就開心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我哋今集继续请教方嘉慧。Hello Clara， 早晨，嘉明。 逢星期三我都好期待上你嘅课嘅，因为咧作为家长真系系无限海量咁多嘅嘢需要学习。咁其实上一集我哋提到咧，家长都要做埋一个小朋友嘅导演嘅角色啦。除咗系帮助可能有听障或者学习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佢哋会需要多少少嘅教导啦，可能即系提升佢哋对于声音嘅敏感度啊，又或者系俾多少少嘅提示。咦，身边可能发生緊一啲好得意嘅事，去鼓励佢去周围发掘一下。其实呢个嘅技巧呢，我諗係所有家长都係学得着㗎。咁我哋今集呢就嚟个延伸嘅运动啦。咁我哋提升咗个敏感度啦，啊大概知道有啲乜嘢声音係比较得意嘅。咁但跟住嗰一步应该要做啲乜嘢呢？ 就係、是、呢，我哋呢就要做小朋友一个嘅 bird dog 啦。咁你嘅领哦，知唔知咩叫 bird dog， 或者你嘅理解系啲乜嘢嚟嘅咧？ 我嘅理解咧就好似留牧羊犬咁样样，就系帮啲羊去点样去围住佢哋啦，等佢哋行一个佢哋应该去嘅方向啦。又或者可能导盲犬咁就系帮助一啲有视障嘅人士，佢哋去带领佢哋方向啦，行去边一度啦。咁系咪家长都有呢一个带领狗嘅呢个角色又可以做啊？ 其实系啊，系完全正确，因为咧其实每一个 個細路仔咧都係好個別嘅。咁所以頭先你所講啦，係一個獵犬啦，定一個導盲犬啦，定一個唔同嘅話，雖然佢哋都係一隻狗啦，咁我哋嘅小朋友都係啦，都係一個人仔嚟噶嘛。咁但係原來佢有唔同嘅學習需要啦，即係你係無論係一個即係特殊學習需要，或者一個健康嘅小朋友啦，咁其實佢哋都有自己性格啊，或者係自己嘅想做啲乜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係帶領翻個小朋友，但係我哋要了解個小朋友做啲乜嘢。我哋成日講係跟小朋友走，例如可能小朋友啦，就係見到飛機咁樣啦，咁無端端咧佢就擱高頭咁，係一個冇語言嘅小朋友，可能佢真係唔會識講噶嘛。但係佢見到嗰樣嘢，咦好得意喎！咁我哋就要即時去就話俾你聽。因為你見到飛機啊，係喎，飛機喺天空度飛喎，咁我哋唱下歌啦，可能話飛呀小飛機，飛呀小飛機，飛呀小飛機，小飛機中意到處去。啊、你咁樣唱咗，個小朋友就對嗰個飛機咧就好深刻噶啦。 係啊，我嘅小朋友咧就好搞笑嘅，因為咧即係之前大家仲有得去旅行嘅時候咧，佢哋其實所有小朋友都中意見到飛機。咁一见到望到天空上面有架飞机经过咧，咁佢就话拜拜 ，Have a nice holiday， 即系同搭紧飞机嗰啲人讲拜拜，祝你旅途愉快咁 样。系啊系啊，呢、這个即系其实系好紧要，即系其实佢系中意嗰样嘢，而你喺嗰度咧嚟教佢语言啦，教佢发音啦，教佢认知啦，教佢聆听啦，就系最好嘅时机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话啊，我中意呢条裙，咁我就猛咁讲呢条。群猛咁讲，但系原来个细路仔又唔中意群啦，又或者唔中意呢个颜色啦，又或者唔中意呢个款啦。咁个作为妈妈啦，作为家长咧，就会好气馁。好开心，好兴奋，因为我好中意，我好中意，我想同你 happy share。你系我个小朋友嚟噶，我中意嘅，我哋应该一齐倾啦。咁原来佢完全冇兴趣嘅话咧，其实系错失咗一个嘅机会咯。即系对妈妈又会有一个挫败感，对小朋友。都會有一個挫敗感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唔係太理想 嘅。都係嘅。有時我哋家長都要特別敏感嘅，尤其是對一啲咧唔係經常見到嘅嘢，咁可能真係會比較容易 spot 得到啦，知得到、可能飛機唔係成日分分秒秒都會喺你嘅頭上經過嘅，咁一見到會特別著弱嘅。咁又或者咧，小朋友中意嘅嘢咧，佢未必會即刻話到俾你知，但係你可以其實從觀察咧都睇得到佢有啲乜嘢嘢佢係。突然之间出现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唔同嘅反应，咁就可以从呢一个角度入手咯，嗬。 系啊，同埋咧，上次也教过啦，就系当你听到声音嗰阵时候，可能嗱，小朋友佢明明好中意飞机啦，好似头先你话小朋友啊，见到飞机嗰时候 have a nice day， 佢好期望，因为佢自己有经验，知道坐咗飞机之后就可以去到第二个地方，因为佢有呢个经历，佢会识得去讲呢样嘢。咁如果佢系冇呢个经历嘅话咧，其实未必识讲呢样嘢。咁有时我哋啲细路仔可能系佢唔系好听到声音咁。虽然话飞机好大声，但系个飞机喺个天空度飞，同埋好高嘅地方，其实我哋睇到，但系未必听到声噶嘛。咁你个飞机隔篱梗系听到啦，吓咁啊！当你系你自己系可能我哋敏感啲，听到少少声咧，咁你就知道啊，小朋友好中意飞机，咁我哋就会即刻用翻上一次个策略啦，就听下。咁跟住睇下小朋友會唔會去揾啦，揾咗之後咧，佢揾到個聲音啦，佢真係去留意揾到個聲音之後，我哋就可以加啦，就可以加翻曬你嗰啲嘅頭先你所講啲語言啦，又可能佢哋係咪去咗旅行咧？唔知呢架飛機飛去日本啦，定係飛去夏威夷咧？就即係而家細路都曾經去過某啲地方，咁你可以即時又講翻嗰啲嘅地方，令到小朋友咧就強化翻佢嗰個嘅認知能力啦，同埋語言能力噶。 我咧都好中意同小朋友。一起玩这些游戏的，即是无论是出街我们可能有一个小小的 bingo 卡这样，那那个卡呢上面可能会有不同的交通工具，那可能预知到呢今天会搭个长途车，那就看我们在途中呢就在个车里面拿着这张 bingo 卡会有些什么呢，可能有交通灯啦，可能会有的士啦，可能会有飞机啦，有船啦，咁大家攞嗰张都会差唔多嘅。如果你见得到嗰样嘅交通工具或者物件嘅话咧，你就笃个窿。 或者油个颜色，咁睇下边个咧见得到五样嘢最快嘅咧，咁就赢噶啦。咁样即系有啲小游戏又好啦，或者同小朋友多啲互动嘅问答嘅嘢，一啲对话咧，其实都系好开心嘅。 头先你嗰个策略咧好好用喎，你嗰个策略咧，有时我哋过度活跃症啦，又或者系一啲嘅自闭症啊，或者系一啲佢系成日都唔专注啊嘅小朋友咧，你一个系好好嘅，咁佢咧就会系啊，佢真系去出去嗰个途中啊，即系个长途车啦，佢真系去留意。 系 咁，可能你再简短啲，可能话即系其实你预计可能会系喺青马大桥嘅，又会见到飞机嘅，咁你就可能同佢讲话，大家你经过青马大桥喎，咁你帮我留意一下有冇飞机喎，咁佢咧就好专注，猛咁望住个天。咁你就已經過咗嚇15分鐘、20分鐘，你會好安靜噶啦。 其實所有小朋友都係中意做小任務嘅，係咪咧？ 係啊，係啊。但係如果你冇呢個任務俾佢咧，我哋嘅小朋友可能佢會係走嚟走去啦，因為佢需要喐。其實佢唔係曳啊嘛，係因為個身體上佢係需要喐動，佢係需要不停咁樣動，佢先諗到嘢嘅。如果佢唔動，係佢。諗唔到嘢嘅，例如好似我試過有啲小朋友啦，咁佢要坐住嗰啲好似辦公室嗰啲有碌嗰啲凳嗰啲啦，佢要係咁咁轉住咧，佢成堂咧就會好專注，你問乜佢都會答嘅。但係如果你話你好似我哋傳統式，你坐定手放好，咁就弊啦。可能你搞佢咩坐定同埋手放好啦，已經成個鐘咧已經做完曬，佢就係淨係要控制佢個行為，因為佢走嚟走去啊嘛。咁所以唔同，所以頭先咧就講啦，就是、一個 break door， 就係話你真係唔同細路仔有唔同嘅需要，咁你又喺翻嗰個位度切入去，而幫佢去先至學習到。如果唔係咧，其實佢學習唔到。你有你講，佢有佢做，跟住你咧就會不斷咁會有情緒，大人有情緒嘅，因為咧你會發覺。喂，你快啲坐定啦！有時咧，如果開咗鏡頭對住老師咧，就覺得好嘥咗啲錢啊！老師好珍貴啊，唔係成日見到噶咁，你就更加會去 push 個小朋友咧，去做一啲嘢俾個老師聽啦。咁其實都唔係好嘅。好似我啱啱尋日啦，咁有個家長就好中意同小朋友講：啊，你快啲俾 Clara 老師睇下呢啲啊！跟住啊，呢個你寫得好好、啊、喎，你同 Clara 老師分享啦咁。因為我同個小朋友未建立關係啊，因為我都係上咗三堂嘅啫。咁跟住咧，個小朋友咧，其實一聽出呢一句咧，就即刻有行為嘅，例如離開位啦咁。咁媽媽咧就會只係覺得佢離開位唔啱，跟住咧就成日叫你快啲坐好，你快啲坐好，你快啲坐好，即係成堂咧就不斷咁快啲坐好。好啦，咁跟住咧，因為個小朋友聽嘢都叻嘅，咁我就唔可以喺個小朋友面前講即係阿媽嘅，即係應該要改善嘅地方啦。咁通常我哋個治療方式咧，就後面嘅時間咧就會係小朋友離開咗。跟住就同家長咧就要傾翻噶啦，咁而教翻家長分析翻。跟住我話你有冇留意頭先小朋友你講親一句説話，佢就即刻就有行為出嚟啊咁嚇。但係家長可能會覺得個細路仔行為唔好，即係佢應該要坐好，猛咁 push 佢坐好。但係問題原來嗰個嘅。主要的 trigger 到個細路仔就係呢一句説話咯。 哦，即係家長就好想快啲有表現，咁但係原來呢一句咧係無形中俾咗更加多嘅壓力小朋友。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即係要細路仔咧做得好，就真係要快啲去讚佢，強化佢嘅行為。但係做得唔好咧，咁我哋咧其實望一望佢咧，個細路仔知㗎啦。就唔使再講好多啲恐嚇性嘅説話嗰啲啦，嗱你我話咗你噶啦，同你講咗噶啦，咁樣你應承咗我啲乜嘢啊？咁其實係多咗咧，個細路仔咧就會有壓力啦，咁就更加難配合咯。咁所以呢個即係記住咯，所以真係跟住個細路仔行。當然，如果細路仔佢做嗰樣嘢係唔得嘅，例如佢衝出馬路咁，你梗係唔會再同佢講任何嘅嘢啦，一手就捉住佢啦，係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即係可能未必係絕對唔啱嘅。咁你俾多少少空間個小朋友，咁你亦都去觀察多少少，咁而再同個小朋友慢慢傾，慢慢建立信心之餘，咁細路仔聽緊你就係學緊語言啦。所以我哋學語言係好似呼吸咁樣，好自然嘅。 多謝曬 Clara。 唔好客气。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电台节目会因应唔同嘅性质，大致分为两种嘅形式出现嘅，包括系现场直播，又或者系预先录制。当然啦，现场直播嘅节目部分环节都可以事先进行录音，目的咧系希望节目可以有更加多样化嘅质地，啊，听众听起上嚟会更加感觉得到丰富，更加多嘢落袋。晨光第一线就系呢一类型节目之一啦。啊，进行录音工作嘅时候，先会根据需要决定录音嘅人数。咁但系特定嘅情况之下，例如某一条嘅声线要加上特别嘅效果，又或者系配合大家唔同嘅工作时间，会为个别嘅参与录音人士进行单独收音，我哋就会称之为单收，意思即系话收录单一嘅声道。电台广播同埋混音仲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这地球这夜留别颤抖，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从那地跌低，从侮辱跌低，提笑面对但记住胆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打不死。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走错，冲算是真正变大哥。面对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备技练完之，别怪我，越是让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障，我相他颠倒便只妥协的扯是拥有。形势障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我要给你为调戏，球鞋然后也得空，即使痛楚，明白我为何。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啊，追踪三十一入边电话打咗俾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唔知道星期三晚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由今晚七点半开始啊，有呢个盘点政策啊。咁啊，今届政府咧就话强调咧就为市民做实事啊嘛。咁啊，究竟嗰啲代议士啊，嗰啲议员又点样反映民意咧？咁啊， 今集咧，我哋先聚焦喺呢个葵青区啊。咁、哦、请嚟咧前任嘅葵青区区议会主席阿罗敬成，同埋现任嘅葵青区议会主席阿卢婉婷，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剖析一下葵青区近呢25年嚟嘅变化，盘点下咧嗰啲政策啊，点样由上而下喺呢个葵青区度推行落实咁话嘅。 咁啊，葵青区嘅居民咧就一定要注意嗱，我自己咧就香港咁多区我都喜欢嘅，所以我啊一样会睇、嗯。好啦，八点钟我又要继续黐住港台电视31，因为医生与你噃， 冇错啊。咁啊呢个医生与你咧，今集啊同大家讲下呢个过敏症啊。咁啊过敏症系啲咩咧？好多时咧，我哋或者需要睇医生嘅时候咧，嗰啲姑娘啊都会顺口问我哋一句噶嘛，即系开药嗰阵时咧话、啊，喂你有冇药物敏感啊？嗯、喂，但系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唔知道咧。喂，你讲紧嗰啲药物敏感系边一挺边一款嘅药物敏感咧？咁、啊、我哋又点样得知自己系咪有药物敏感，定系嗰啲所谓嘅假过敏症咧？嗱、啊，咁想知道嘅话咧，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咧就会请嚟专科嘅医生啊，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嗰啲服用呢个抗生素药物出现嗰啲所谓假过敏症嘅最新研究报告。另外咧，亦会解答一下大家咧对于食物同埋皮肤出现过敏反应嗰啲迷思啊，即系譬如有啲朋友就话食咗海鲜啊，食咗虾会身痕啊，饮咗酒又会出疹啊，嗰啲究竟系咪真系过敏咧？咁啊，今晚八点钟一齐睇下啦 吓。系啦，哎呀，我都要留意啊，睇下自己会唔会有啲过敏嘅症状，或者嗰啲头先提过假过敏症啊，系啲咩窿路嚟嘅咧？咁啊唔知，咁就所以咧要去学习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另外10:30咧，哎，开餐啦，宵夜啊！ 冇错啊，咁啊有呢、這个。法國高級料理啊，咁啊，但係大家唔好開心住，以為真係講飲講食，佢都係講飲講食嘅，但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咁啊，同大家講下咧，現今我哋食到嗰啲法國高級料理咧，個來源啊，即係原來咧以前咧法國嘅餐飲咧，唔係我哋而家見到嗰啲高級料理咁樣嘅，即係咁架勢一道菜咁樣上嘅。咁啊，原來咧係有一位大師叫做埃科菲，係佢改革咗呢個法國烹飲同埋飲食嘅，就成為咗呢個法國料理嘅廚藝指標，甚至乎而家成為世界廚藝指標咁話。咁、哦、啊，即係佢由呢、這個即係由廚房嘅編制啦，嗰啲廚師嘅衣著啦，食譜嘅革新啦，即係同埋嗰啲衛生措施啊、菜式擺盤啊，或者點樣上菜方法咧，都係由佢奠定嘅。咁啊，想知道咧由呢、這個。法國普通的料理變成而家我哋食到的高級料理是怎樣來的話呢，咁今晚10:30要留意一下這個節目啦、 哦、即是法國高級料理的始創者神、哦、他是 沒錯啊， 大家10:30要留意著這個法國高級料理啦，好麻煩了阿昌，拜拜， 謝謝， 好，唔该晒小白，唔该晒唱啊吓，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咧，今日咧渐转多云咧，有一两阵嘅雨啦，气温咧逐渐下降啦，市区气温咧大概由初时嘅25度啦，逐步下降去到咧晚上最低嘅15度，新界咧再低2-3度啊，展望啦，明日同埋星期五咧，市区气温咧降至13度左右啦，新界咧再低2-3度啊，周末期间咧气温咧逐步回升啦，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3%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5号三个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成组首次实现太空会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15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清晨成功对接在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15号航天员打开返回舱舱门，神14航天员打开节点舱前向舱门平衡阀，神舟15号乘组三个航天员进入太空站节点舱，全部进驻太空站，神14、神15乘组在太空合影。 翻嚟本港，警方将大角咀海富苑海欣阁嘅案件列为谋杀及企图自杀案。警方话，一个男子怀疑同住友人同佢嘅女朋友有暧昧关系，向佢淋泼腐蚀性液体，并且将佢杀害。案件交由旺角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话，琴日傍晚六点几接获一个女子报案，话单位外有人求救，警员到场发现一个男子昏迷倒卧喺走廊位置，身上有多处刀伤，同埋怀疑由腐蚀性液体造成的烧伤，伤者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而在调查案件期间，警方都接获怀疑涉案男子的报案，声称杀害了死者。警员去到他的单位调查，发现他企图跳楼，由消防救返入单位。由于他身上有怀疑由腐蚀性液体造成的烧伤，将他送院抢救，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把长30厘米的生果刀和5个用过的通渠水樽。法医初步的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十几处刀伤，身体都有大范围的烧伤痕迹。六月起生效的小型无人机令规定，重量超过250克小型无人机需要向民航处注册，重量较高的级别操作员更加要通过指定培训考核。法例生效之后，民航处接获39宗相关投诉，警方就处理了7宗涉嫌违规个案，拘捕4人。新例的注册、培训、标签等要求宽限期今日届满，民航处说已经有16000人完成相关注册。处理民航处助理处长袁兆基说，条例最高刑罚是罚款10万元和监禁2年，民航处亦都可以视乎个案严重程度，向违规者发出安全指引、停牌、除牌等处分。警方早前侦破涉嫌以小型无人机犯规淫罪的案件，拘捕一个男子。警方重大事故科大型活动策划组总督察说，新法例之下注册的小型无人机要贴上二维码标签给公众识别，当警员接获举报到场，即使驾驶员或者机主已经离开，警员仍然可以透过标签追查，提升了调查效率。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5度逐步下降到晚上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29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8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跌咗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2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发国际集团18.14跌1.72，腾讯控股282.8系啱啱转咗283蚊，跌咗2.8，友邦保险77.6升1.4，中国平安47.1跌1.5，阿里巴巴77.55跌1.2，美团154蚊跌咗0.4，京东集团208.8跌咗2蚊。港交所302.6系升咗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38.57，瑞士法郎0.953，加元1.358，人民币7.155，英镑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1.035，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 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7点，跌200点。港金报16,310蚊，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03美元，卖出175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车龙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仲有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丽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在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仲有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近住国瑞路车多，龙尾就在大窝口港铁站。封路情况，歌和老家有渠务急修工程，在深水埗方向近住宜德道的中线需要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系希望仍然喺每个人嘅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嘅接力棒一定会传落去。你要相信，后边嘅人一定比我哋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12月18日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在上午9点至11点半投票，选出4名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记得投票啦！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点样倾最好呢？两个人相处，你听得最多系边啲说话呢？咁讲太笼统啦，要睇系乜嘢关系。如果系老公同老婆，可能系你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如果系老细同员工，应该会系今日放工之前搞掂晒佢。唔同嘅关系有唔同嘅说话模式。举个例子，当你认识一位新朋友，同佢讲嘢嘅时候，可能比较简单，相处耐啲，谈话方式开始转变。如果互相产生好感，就会变成无所不谈。成为情侣之后，讲得最多应该是你爱我，我爱你。但是感情有变，说话可能会改变，变成你仲爱不爱我，我是不是仲爱你。如果结局是分手， 某部分会变成唔再倾偈。你都有听过呢句，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如果照呢个逻辑，即系两个人因为互相有误会，所以要不断倾偈，希望从而了解对方。但系当了解到一定程度，冇得再了解，就会分开。如果了解一个人，最后会得到咁嘅结果，系咪应该将误会继续延续落去呢？你又唔好咁讲，可能真系了解过后，发觉冇办法相处到呢。但系有啲人又会讲，如果未了解一个人，唔好同佢一齐。但系了解咗，有可能唔会一齐。咁究竟应该了解一个人好，还是唔好了解佢好呢？无论了解与唔了解，唔一定会分开。好多都可以白头到老，组织家庭，生埋细路。凡事要有正面态度。OK OK。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应该点同佢倾偈呢？早两日喺网上睇到一篇文章，讲开家长翻到屋企见到仔女，通常一开口会讲乜嘢？大部分嘅爸爸妈妈都会问啦：今日学校点啊？有乜嘢功课啊？有冇俾先生闹啊？食咗啲乜嘢啊？呢啲题目听落好似冇问题，而且带有关心嘅态度。但是作者认为，同小朋友成日冇见之后，如果先问呢啲问题，可能会令到小朋友觉得学校嘅一切先系最重要，反而会带俾佢哋更大压力。提议将字眼变成咁：今日喺学校有冇一啲有趣嘅事发生啊？喺学校学到啲乜嘢？可唔可以教下我呢？或者系有冇嘢爸爸妈妈可以帮到手噶？又系喎。呢几个问题其实内容都是一样，但是令到小朋友不是感觉到压力，而是从支持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家长和子女、老公和老婆、老板和员工，最重要是互相了解，同埋用对方明白、容易接受的方法沟通。凡事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次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其实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反转。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恋爱。你决心不再恋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让情续载？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离开。撒呀啦啦哦，撒呀啦啦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让你 问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我已永不共在意外。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胎？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开？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不会亲 爱。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鉴。好啦，今日嘅飲食淘鉴呢、之前都有几日教咗大家喺世界杯期间、有啲咩小食。小食咧，咁梗系开心。 你仲有排讲啊？ 我仲有排讲啊！ 讲世界杯啲宵夜咧， 系咁喺度煮，系咁喺度食啊！ 你今日唔好讲小食啦，你真系可能要讲咧，直头一个 main course， 系 main course 啊！你真系好嘢喎， 煎翻块。 你真系今日咧扒就未煎，但系都系一味嘅餸嚟嘅，一味餸啊！饭啊，大家自己煮啦。咁啊，饭我自己几中意其中一餸饭嘅咧，就系鸡蛋。 嗯、 啊，雞蛋我哋之前都講過，譬如荷包蛋啦，但係除咗荷包蛋之外，仲有炒蛋嘅。 喂，再簡單啲，生嘅蛋， 生 嘅 蛋， 你都撈少少醬油，其實都好好食。 係啊，生蛋都 係。不過當然咧，嗰隻蛋你又要係咪安全啊？ 呢個時候啲人就會話買啲日本蛋啊， 佢啲寫到明係可以俾你生食噶嘛。 係啦、啊，如果你寫到明生食嘅，咁、就會安心啲咯。嗯、如果唔係嘅話，我都唔。最多都是半生熟，系啦，唔建议咁啊、大家自己选择。好啦，咁今日咧就整一大烹嘅呢个炒蛋，咁话就话一大烹啫。咁我觉得两个人食嘅其中一味餸，咁其实都 OK 嘅。咁、好啦，准备咗五只鸡蛋先。 哇， 系咯，五只哦， 两个人、啊， 两个人， 五只鸡蛋、 啊，送饭啊嘛。 超标喎，一日最多两只，而家两只半。 咁啊，咁啊， 唔紧要， 叫埋隔篱陈师奶咯， 落咗先， 叫埋隔篱陈师奶一齐咁样。好啦，咁啊，准备咗五只蛋之后，攞个嗰啲玻璃器咪搞搞搞搞搞咁啊，咁啊已经即系搞匀咗佢啦。然后咧就落啲豉油啦，落豉油，跟住咧就落啲白胡椒粉，即系去到调下味啦。白胡椒粉都系落少少，其实我就。虽然成日话落少少，不过我自己如果系胡椒啊、辣嗰啲咧， 你中意啊嘛， 系啊，我就冚落啊，倒啊倒落去啊咁样嘅，咁啊会我觉得野味啲。另外咧，准备啲葱花，我都好中意葱花嘅，咁啊亦都系放落去啦。 我如果俾我就会咩？我抽起啲胡椒， 啊、 但系会落多啲葱。 哦，哎、都啱，呢、這个都可以，系啊，呢、這个或者喺 下次整俾我嘅时候， 好系啦，咁啊好啦，然之后咧，咁啊亦都准备咗，其实呢个两种唔同嘅叫做材料可以选择嘅、我自己咧第一个中意嘅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啦，会选择蟹柳。就簡單嚟講、我會用蟹肉去到形容嘅先、蟹肉個感覺好聽啲。咁、蟹肉咧，咁大家就當然坊間有好多真係嗰啲蟹柳咧，就有埋張紙仔嗰啲咧，你要整爛佢咧，其實就難啲，因為佢本身都幾實啊。咁你要除非你個個好似我咁啊，用 個招啦，招嘛拍打， 係啦，攞個喺個砧板上咁啊打散佢咁樣。不過啲人就可能覺得即係打多幾下都攰啊，因為我都大概我會如果我自己我中意多啲啊、我就會落十條蟹柳嘅。 唔係你教㗎，叫個仔做。 係啊， 我玩。你都玩啦！ 我哋啲有家室嗰啲，成日都有谂住啲咩办法，令到个小朋友觉得食物或者烹调嘅过程系一个兴趣，一个娱乐，系啦。咁有啲朋友佢犀利，我睇到外国嗰啲网站，甚至乎将食物 點樣去到食嘅過程都變成一種玩樂啊！咁、呢個遲啲又可以同大家一齊分。嗰啲、就要好多 pops 啊、即係多啲嘅道具先得。 講翻個雞蛋先。 講翻呢個雞蛋，雞蛋就已經打曬蛋漿，跟住調味咗啦，初步調味咗啦。咁然後咧就準備蟹柳啦。所以頭先話到蟹柳，我唔會準備嗰啲比較實淨嘅蟹柳，而我會選擇一啲咧坊間都有得賣嘅，周街都有賣，凍肉鋪就佢啲蟹柳望起上嚟個樣 cheap 啲。即系平啲，或者个样望落去渣啲嘅，啊嗰啲蟹柳咧，相反嚟讲呢个时候好用、 有啲人会咁讲啊，食落肚咪一样， 佢一样。我 cheap 啲嘅意思就系佢价钱平啲， 呢个紧要啊， 系价钱平啲。咁你打开咗一大包嘛，因为嗰啲嘅价钱有啲平啲嘅蟹柳咧，其实佢点解价钱平？因为佢唔够实啊，咁咪松啊嘛，咁咪松就啱啦。我呢个时候就系想将啲蟹柳打散， 打松， 系啦，打散，甚至乎即系望落去远睇咧，就似真系哇蟹肉炒埋一堆咁嘅感觉。咁、我买嗰啲咪得咯，系咪？牌子有好多，咁啊款式亦都有唔少。好啦，咁啊，然之后你就将嗰啲蟹柳咧就攞咗出嚟，咁已经系一大盘啦，大概系三个拳头咁大 size 嘅蟹柳肉啦。我就抌咗落去个镬嗰度 pan 嗰度咁啊，落啲油啦，跟住炒炒炒炒炒，咪炒到佢咧蟹柳都其实可以炒到几香。有一樣嘢我自己幾嘅兩樣嘢食法我自己幾中意，都係落蟹柳，就係 BBQ， 同埋打邊爐。打邊爐就普通咁食啦，但係 BBQ 原來你發覺落咗啲油喺個網燒嘅蟹柳咧，我都真係原來可以燒到幾香嘅喎。 係㗎， 係啊，我都幾中意食噶。好啦，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嗰落咗啲油喺個 pan 上面啦，跟住就炒炒炒炒炒。好啦，當啲蟹柳咧，我自己就中意炒到窿身少少先嘅，可能有啲感覺上有啲黑黑地咧，跟住我先會將頭先個蛋漿一次過放落去，放曬落去之後咧，咁就再炒啦，咁啊炒勻佢，然後咧當你炒到佢靚嘅時候，金黃色咧就上碟，就變咗一個好美味，而小朋友咧係非常之中意食嘅一個叫做我會叫。蟹肉炒蛋唔会叫蟹柳炒蛋，蟹肉炒蛋咁听起上嚟个名字啊劲啲啦，咁啊就大家可以试下整呢个餸啦。咁但系头先话过有两个方法嘅，另一个方法咧就喺我炒紧呢个蟹肉嘅时候咧，呢个就比较上日式少少，中哥都中意嘅，就系加啲明太子。 哇！呢、个冇得输啦。 系啊， 咁样就 呢个未必啱小朋友食，因为明太子本身 有少少辣味， 辛辣嘅。好啦，咁你再用头先嘅方法再落蛋浆，再炒一炒完佢之后咧，咁然之后你因为嗰个完成品咧，你放喺个上碟嘅时候咧，佢都系好似茶餐厅一碟饭咁样嘅，好似一座山仔咁样嘅。咁你可以咧将个顶压少少。咁我自己喺呢个时候咧就亦都中意因为要氹小朋友啦，玩少少花神嘅，例如攞茄汁。我小朋友叫 Scott 就寫個 S 字喺度， 係啦。咁如果你譬如中哥嘅，咁可能會涼嘅，咁啊寫個 L 字，用明太子擠嗰個明太子，之前咪有一個明太子， 係啊，擠醬咯咁樣啊， 係啦，咁啊擠寫 L 字落去，咁你食落去嘅時候咧，那個感覺都喺度，幾開心咁啊！大家喺咩啊？ 不過好快忽發奇想咁啊！問埋大廚呢個問題先。如果淨話嗱，所有嘢嚟炒啊、煎啊， 係啊，係啊，係啊。 因为鸡蛋你已经发咗喺度啦，嗰、个蟹柳又喺度啦。如果我唔用呢个方法，我攞去蒸得唔得咧？ 即系连埋嗰啲蟹柳， 系啦，连埋跟住倒咗啲蛋浆落去之后，我唔炒。咁我因为蛋你亦正话咁样整咗， 咁啊变蒸水蛋噶啦， 咁又得唔得咧？ 得，梗系得啦。蒸水蛋都记住咧，就放翻嗰啲保鲜纸喺上边，咁啊适当嘅份量，不过个份量就要调节啦。咁啊，然后咧就都可以蒸到好滑溜。咁如果我头先用嗰个份量咧，咁、那个蟹肉就应该会太多。蒸水蛋 抽翻起少少， 系啦，抽翻起啲 蟹柳， 咁啊就可以蒸到两盘添。 哇，好啊， 系咯，哦，大家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拍戏，成日都话，出外景出外景，咁你而家都知道要去外景啊， 系啊， 要去嗰度拍啊，吓，咁但系而家有一个新嘅趋势咧，就系拍戏，吓，唔使出外景。但是拍出嚟，你喺外景 咁犀利，你早啲同我讲啊嘛，你知唔知香港行山只只港台31个节目？ 哇，就系啦， 就期就到咧，如果可以喺场景嗰度搞晒，又好似喺出边。嗱，咁就快啦！ 呢個咧可以話係而家一個荷里活嘅一個新趨勢，已經唔係淨係荷里活添啦，有好多嘅外地製作都已經用緊呢個方法啦。咁就係幾時開始用嘅咧？你又要講翻啲超級英雄電影。咁你見到譬如話佢一啲叫做大戰， 譬如喺紐約市中心大戰， 係啦，又或者喺宇宙咁樣去到 宇宙 添啦。咁你點樣拍咧？咁唔通真係飛去紐約整好多嘢咩？嗱，咁佢哋會用一個方法。 咁我哋後面呢就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錄影廠啦。 嗯。 以前呢就會話擺個錄幕喺度咪得囉。即係用 comma key 咪叫做擺個錄幕喺度。然之後呢咁咪拍完之後再喺嗰邊 key 返啲嘢落去啦。 嗯。 咁而家呢個已經係叫做除咗呢個方法之外多咗另一個方法。 係。 後面仍然都係一個幕但係就唔係一個錄幕而係一個好大型整個錄影廠佢哋可能會想像係 室內嚟嘅都係 室內喺個廠裏面、哦、你可以想像譬如話你而家去即係話我哋講開商場啦佢成個商場咁大嘅 LED 喎佢係砌咗個咁大嘅屏幕出嚟咁呢個屏幕就當然唔係平㗎啦佢係有彎嘅即係好似我哋又之前嗰幾集咪講過電視機係咪 電視機有彎 啦彎呢佢係咁樣擺喺度咁有咩用呢咪就係話將所有你想要嘅外景嘅畫面打晒落去，咁、啊、然之后你个演员企喺前面嘅时候，其实就好似喺嗰度咁样， 影出嚟系唔觉噶， 完全唔觉，完全唔觉嗱， 但就唔好行得太近啦。 嗱，当然有距离嘅、啊，即系你唔可以话企到贴晒咁样啦、 啊。 我最近睇咗有一个串流平台里边有一套戏咧，咁点解会话佢哋其实佢里边咧有啲可能喺只船上边，咁有啲风浪，咁有个海景啦，呢、这个一样啦。咁、 嗯、 另一个就突然之间会去咗一个喺一个草地上边见到万里无云嘅咁样嘅田野咁样咧。跟、 嗯、 住我睇翻佢哋嘅制作特辑，全部都系喺呢个厂里边，就喺呢个荧光幕嗰度打咗出嚟。就搞掂咗啦！ 哦， 哇，咁厉害嘅 呢个系你睇嘅系美国啊？ 呢个系美国嘅制作，但系都系嗰、那个德国嘅团队做嘅。 哦， 咁话点解要搞到咁样呢佢话原来而家兴起咗呢个方法，除咗系因为佢嗰个嘅可以随时转景、 啊、 方便之外咧、 啊， 原来真系同个疫情有关。因为疫情期间，佢可能有一啲叫做即系封闭式嘅拍摄，譬如呢班人喺晒呢度拍，咁、 嗯、 大家安全之后咧，你就唔好俾佢再走啦。咁、啊、用呢个方法，咁我哋点样去外景啊？去唔到噶嘛、嗯？因为可能佢东去呢度，西去嗰度、 嗯， 去唔到啦。咁所以咪喺晒个厂里边拍咯。咁如果喺个厂里边拍，我唔可以焗住全部都系室内嘅景啊嘛。咁、 啊、 所以咧，佢哋就呢个方法咧，而家就越用越多。好多嘅制作咧，都用咗呢个方法，叫做将嗰个外景搬咗入个厂里边拍。 哦，好嘢喎呢个！ 而且嗰个科技咧就越嚟越发达，即系令到大家觉得睇嘅时候咧，你冇唔会睇到有瑕疵。 咁咪真系之前咁多录幕啦。 嗯。 咁而家直头唔使， 而家你录幕都悭翻啦。 咁你其实后期又唔需要左 key 右 key。 佢可能有少少嘅执，但系唔会执得太多。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新嘅科技啦，佢哋而家都仲摸索緊，或者有好多嘢唔同咧、 啊。 但係你見到咧，呢、這個應該都係嚟緊一啲比較大嘅製作嘅一啲嘅新趨勢。 哦， 咁同埋咧，佢一個好處嘅，譬如我睇到佢，因為個戲裏邊有一場戲咧，好有趣嘅，就係佢哋企喺度， 嗯， 就係、是、原本咧就風和日麗， 嗯， 突然落雨， 嗯。 咁你點樣拍啊？佢、 嗯、 就用呢、這、一個，佢預先佢已經係將所有突然落雨嘅一啲嘅畫面咧 set 咗入電腦裏邊啊嘛，演員喺度照做，咁、 嗯、 然之後後邊嗰個畫面原本就風和日麗啦、 嗯， 突然之間只係撳個掣啫，跟住佢已經慢慢變咗突然落雨，再加埋佢上面真係灑水落嚟嘅時候。咁嗰件事咧，就完全我哋覺得，哦，真係一個天文現象。 哎呀，我突然間諗到啊，如果呢一個嘅科技咧、應用喺個舞台劇上邊，咁會唔會又出神入化咧？ 當然出神入化啦，但係嗰個製作成本咧，我相信嗰張飛可能係萬零蚊一張咁上下。 咁呢個靠政府資助咯，喺呢個時候就要。